之间。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之前，沉默着真。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啦吓，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都系属于咧就系4至5，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扭开心机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嚟到2022年嘅4月15日啦，真系眨下眼转一转头就已经嚟到公众假期。咁啊有长假期，可能有啲朋友仔啊，哇识得请假，咁啊做帮自己做咗个靓嘅假期啦。咁我咧就继续咧咁啊喺直播室呢度啊，同各位听众咧就见面，咁啊都系好事嚟嘅。我啊热爱我嘅工作啊嘛，系噶。你热爱你嘅工作咧，你就唔会觉得翻工咧系一个苦差嚟嘅。咁啊，就算有时翻工嘅话咧，啊都抱住开心嘅心情。今日公众假期我都喺度，咁啊如果你今日都要翻工嘅，我都为你加油打气噶。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入面你到底想要啲乜嘢呢？你有冇谂过呢？有人话过喺人生入面都系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挫折，一定咧就要凭住坚持，或者你曾经亦都受过伤害嘅时候，都需要人去到帮忙你一把。我记住一个道理就系唔好急，慢慢嚟。路咧系自己选择嘅，咁啊一定咧要自己走落去，身边嘅人咧都系辅助你嘅啫。人生咧有好多嘅事情咧，我哋可以去做嘅。人生嘅目标其实又唔单止咧只系赢嘅。呢句说话唔系我讲嘅，系啲咧啱啱啊东京奥运金牌嘅选手咧，佢哋都有讲嘅。啊，赢咗金牌当然系开心啦，但系人生咧又唔系净系得金牌嘅。因为在人生的目的呢，不单止是好像跑步那样要赢每一场的跑步比赛，而是当我们比完赛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知道到底有多少个人帮助我们一起去到完成赛事。所以呢，协助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有时候我们遇到有挫折，但是总是会有好的安排的。只要有信任的时候，身边的人也都会是你最好的伙伴。这几天的假期，希望你都可以有时候忙啊，没时间想想自己人生的方向啊。这几天如果有时间，不妨想一想，我自己有什么想做呢？有什么事情令到你开心的，会健康的，会快乐的，那朝着这个方向去想的话，那就对的了。播呢首歌唔系话叫大家打下交，只系同大家讲，喂，放假啦，可以抱住一个轻松嘅心情，落去沙滩极又好，跑个步都好，记住喐下，做多啲运动啊。 你的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长寿。无论你想占旧亦就或错于目的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冲到扶手。难分所有，只奔到你的心背后，仍等你，就跟你走。无论企我粗重气候，或有小丑侵略地球，陪你去对抗种种对手。所有变合风都卸我角色，不要留是好友。立于 上这个宿命，你一句叫我挡一点，我挡一点，即使中枪我死定人。好似我睡你的白暗线，好似他白头，我最失色到底，不会跟你的性，就跟你班人高兴。能当蝙蝠侠好友，九死一生定必有，愿意待你好，就是拒绝长寿。无论你上天救宇宙，或坐于屋底望月球。借口，好比笨猪，不顾找理由，减少些难受，落泪后服务照旧。全世界赞叹这位扶手，即使这烟霞吹，只分到最少的镜头是好友。乐于献丑，衷心照旧。 睇下复活节假期嘅天气系点先，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吓。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紧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好多人咧早餐嘅时候都中意饮一杯咖啡，而咖啡其实咧都有唔少好处噶，既可以抗氧化。而且当中亦都有可以帮助提神的成分。不过最近有澳洲的研究就显示，如果喝得过多的咖啡，就会有一些可能你幻想不到的坏处，包括了令到脑容量减少和增加认知障碍症的机会。南澳大学最近就发布了一个研究，探讨咖啡对于脑部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任何年龄、任何性别，饮得越多咖啡，总脑容量就会越少，包括了白质、灰质和海马体的容量都会越来越少的。而对比起每日只饮一至两杯咖啡的人，如果每日饮得超过6杯咖啡，就会增加53%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不过每日只是喝4杯或者以下的话，其实就没什么影响的。另外喝低因咖啡，即是那些 decaf 的 coffee， 大概都会增加19%患得认知障碍症的风险。如果听紧收音机的你是已经过了40岁的话，亦都要开始注意了。因为研究亦都指出，大脑在过了40岁之后就会开始萎缩了。而有些食物更加会加速你大脑萎缩的速度，例如是精制碳水化合物。精制碳水化合物即是包括了白面粉、白饭、白糖。这些食物经过加工程序处理，进食之后葡萄糖就会升得很快，而且释放在血液里面，令到血糖迅速地升高。另外含糖饮品亦都会损害大脑的，因为大量的糖分就会令到大家容易患上阿兹海默氏症， 令人会产生认知障碍的问题。其次，若果进食太多高反式脂肪的食物，亦都会有问题的。反式脂肪呢，通常都会在肉类或者奶类那里找到。不过反复油炸的食物、零食等等，可能呢就会有更加多的反式脂肪了。所以如果好喜欢吃甜品、蛋糕、曲奇饼的人呢，就要特别小心了。如果经常进食头先几类食物的话，就会增加患上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令到记忆力下降，脑部体积减少，继而就会引致认知力衰退了。其次，加工食物亦都唔好食太多啊。加工食品通常呢都系高糖、高钠同埋高脂嘅。好似熱狗、香肠、火腿等等，营养价值既低，熱量又高啊。所以研究就指出，呢啲食物系会令到脑部嘅组织减少㗎。而最后就系酒精啦。酒精系一种致癌嘅物质，冇安全嘅飲用水平。如果长期饮用，可以导致脑容量缩小、新陈代谢转变同埋扰乱神经递质运作，咁样就会阻碍大脑正常运作噶啦。若果摄取过量酒精，就会好容易缺乏维他命 B 1，咁亦都有可能会引致其他问题，包括咗记忆力丧失同埋视力模糊等等。听咗咁耐，唔知道你记得几多呢？如果你全部都记得晒，我相信你呢一定是均衡飲食，所以脑容量非常之好。不过如果要持续保持身体健康，那你就要继续食得健康啲，多做运动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作息，那你就可以日日都咁早起身听着我们晨光第一线啦。 Ooh, yeah, 揀好香水趁发现布是转了真皮。 I like.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铃声响了街被连忙回避 Baby on my way 过足散集冲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手脚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哇听到呢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呢门 ，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悬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留守。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呢口。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返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 Call me 念文不幸 Mr. E 期望 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酒暴醉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张刚嘅作品《Elevator》。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今日啊，今日同大家讲下点样玩啦。不过咧，我哋除咗咧就系、是可以出街玩之外啦。有阵时如果你吓、见到屋企附近咧都有啲嘅空地啊，或者望到星星嘅地方嘅话咧，即系住市区就难啲啦。如果住郊区嘅朋友咧，咁啊真系可以咧就简简单单。因为四月份啊都有咧就系、是、唔少嘅叫天文啊，喺宇宙方面嘅天文现象、天文奇景可以俾大家睇下，都系同啲流星有关嘅。咁分别咧就会有天琴座啦、宝瓶座咧，今日四月咧都会登场噶啦。咁有高峰期啊，有50粒嘅流星咧就会闪现啊，我哋夜晚嘅天空。天琴座流星雨将会喺4月14号，哎呀过咗添，至到咧30号啊，至到30号。高峰期咧就喺4月23号，即系仲有8日到啦。咁喺早上啊，即系03:00啊，3:00 AM 嗰个时间咧，喺本地属于咧就系、都叫做好噶啦。咁但系到时都要大家碰碰运气啊。另外就系4月22号晚上9:30至到咧就系、是、晚上嘅至到23号嘅凌晨1点，咁啊即系大概有4小时，都系夜晚嘅。预计每个钟头咧就会有18粒嘅流星咧就会闪过我哋嘅天空嗰度。所以咧，咁啊喺四月份嘅时间，譬如而家复活节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下有冇啲啱睇嘅地方，咁啊可以咧就碰一碰运气。虽然咧复活节期间就唔系高峰期，咁啊但系咧可以欣赏下啲夜空嘅景色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之前找來 J 峰冯允谦，高峰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如果假设我可以同任何嘅音乐人一起合作，我会想同 The Beatles。 J 风冯允谦同你进行音乐式嘅浪漫， 佢哋写嗰啲嘢真系写得好好啊！到今时今日你听翻嚟都觉得系好经典啦，所以我会想喺 Beatles 身上学嘢咯。 星期日黄昏六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悠唱假期，海琪音乐制。主持陈海琪。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来到朝头早的6:37，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见到23度嘅气温，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似乎咧复活节假期嘅第一日咧，天气啊都比较干燥。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今日朝头早真系要饮多两啖水啊，天气都开始干啦。 已经饮咗啦。 哎呀，系你朝头早会饮暖水噶。 是啊，咁就唔使一定暖嘅，室温其实都已经 OK 嘅。 哦， 咁就而家咁热咧，室温其实已经系暖水嚟噶。 你又冇错，都系啱嘅。 太阳就出嚟啦。不过真系有啲干啊，成日话喂临瞓前唔好饮水啊，水肿啊。但系而家你唔饮咧，又真系干果龙啊嘛。 系啊，同埋我发觉咧，我突然之间咧，今个星期开始有一个唔好嘅习惯啊。 咩？ 就系饮冻水啊。 啊，点解咧？ 系啊，我都知道饮冻水咧，真系唔系咁好。不过我发觉天气咧，真系开始热，我发觉啲热气咧喺我身体由内脏嗰度热翻出嚟添。咁所以真系忍唔住饮雪柜嗰啲冻水啊！ 我都冇办法唔对你讲呢句咧，真系。 乜嘢啊？ 小白，你唔细噶啦，你要开始懂得养生啊！ 我有噶。 你知唔知道冻水咧系对身体好大伤害？ 我知啊。 你知饮冻水系咩人做嘅？靓仔做的。 咁咪好咯，咁咪好咯， 唔得噶，知唔知啊？咪戒咗佢。喂，题外话， 好啊， 即系你知唔知从中医角度去睇咧，冻嘢系唔好啦， 系啊， 柠檬沟茶系唔好啦， 柠檬沟茶即系热柠茶唔好噶。 熱檸茶都是一般的啦，因為檸檬溝茶呢對我啲唔知道，我唔記得邊個機部位唔好啦、 啊、 所以呢睇中醫嘅時候佢叫你戒嘅第一樣嘢就係戒凍檸茶嘅、 哦、 因為檸檬溝茶唔好啦，凍唔好啦、 啊、 因為凍檸茶呢就係、是、最奪命嘅、 啊、你用奪命呢兩個字呀、啊、嘩，聽到我背脊寒一寒喎、 啊、係呀、啊、你唔係揸住杯凍檸茶 唔係冇我朝頭早通常呢都係有熱茶飲嘅 哦，系。喂，今日讲翻我琴日系讲讲戏嘅时候咧，我咪话真人真事。 系啊，系啊，系啊。 你有冇真人真事嘅电影你系特别吸引啦？ 系啊。 咁有一啲咧就叫做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啦。 系啊，系啊。 咁咧，我琴日翻去又睇另一套戏嘅时候咧，我发觉我讲漏咗一样嘢。 乜嘢？ 就系、是、如果嗰套戏系写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即系创作噶啦。咁但系如果里边佢讲咗有少少似是而非嘅真实事件，你信唔信 哦，我信、啊，我信、啊。 如果话纯粹系创作就系假嘢啦。如果佢写一啲全部系话从真实事件改编嘅，你知错嘅有个谱啦。咁如果系如有雷同嘅戏，但系佢有啲少少真实嘅资讯，你信？ 我信啊！点 解你会信咧？ 我信嘅原 因假嘅 系嗱，佢本身佢冇话系真人改编啦咁样，咁即系我当嘅成个故仔都系假嘅。咁但系咧，我就谂法就系、是，咦呢件事咧，好似曾经系边一件事咁样嘅、哦，我就会觉得呢个导演咧就唔会话俾你听呢件事系真定系假嘅。咁、但系佢做咗出嚟之后咧，你又会觉得，咦佢用咗呢个方法，可能佢系想话俾我听个真相系咁，但系呢个真相系唔可以俾人知噶。所以佢冇讲系真噶，咁、我就会相信啦。 所以就拗晒头啦。咁如果你相信咗嘅时候，咁究竟呢个戏仲系咪由真实事件改编咧？咁样，咁话说我琴日咧就睇咗一个新嘅日本电视剧，咁其中佢、即系当然系全个都系作嘅。 系啊， 咁但系里边咧，佢其中引用咗一个即系喺北美原住民啊，好远啦，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北美仲要是当地原住民喎， 系 咁远嘅嘢，咁佢讲咗里边嘅一啲习俗，跟住我、真定假嘅，我顿时谂有呢一样嘢，因为佢喺里边讲到呢一个系真嘅事嚟噶嘛，但系个戏系创作噶嘛，咁我就好奇啦，我真系上网去 search， 原来系真嘅， 佢咩时候嗰啲原住民？ 嗱，咁啊，即系佢系讲话嗰个叫做夸父礼啊，夸就系夸张个夸啦，富咧就系富有个富，礼就礼仪啦。 夸、我以为夸富郎个夸父添， 啊唔系啊，夸张。 哦，夸张。 其实嗰个内容好快讲一讲。咁佢就话咁喺好多年前咧，当地嘅原住民咧，佢啲部落之间点样去令到人哋觉得佢好有钱咧？就系佢哋用一啲叫做毁灭式嘅炫富啊。咩叫做毀滅式嘅炫富呢？就係佢傾盡家財去請你食飯，傾盡喎、咁 我可唔可以做佢朋友？ 傾唔盡咁點呢？佢會將所有嘅即係譬如佢請十台客嚟，每台客呢佢俾大量嘅現金，即係或者大量嘅財富係傾盡。咁如果仲有剩點呀？咁佢哋會在你面前毀滅他， 不會有剩，他給我的話他不會有剩的。 是啊，咁跟住就令到啲人覺得嘩你真係好有錢喎、而從而展示佢嘅權力㗎嘛。咁跟住話如果你想叻過佢咁點呢，你就要比佢更厲害囉。即係佢請十台人嚟做呢個炫富禮，咁你就呢要做二十台嘅炫富禮囉。咁你咪勁過佢囉。即係如是即係睇下去到邊個喔、你頂唔順啊，喔、咁你輸啦。是有呢啲咁样嘅习俗㗎喎。 喂，咁如果我今次赢咗嘅，我例如喂隔篱十台喎，我整二十台，整完之后嗱，而家我有钱过佢啊，即係呢个观感上啦。咁但我整完之后冇钱喎。咁 但你就赢咗个权力啦。 哦，权力哦。 咁但呢个好有趣嘅，因为而家已经冇咗㗎啦嘛，呢一个习俗已经系被废止禁止咗先嘛，直头系即係好耐之前已经被禁止咗。咁、但係呢个就一个好有趣，原来即系曾经何时有一个咁样嘅习俗，大家有人会做啦。咁但系我哋好难理解嘅呢啲嘢， 好难理解啊！但系你有冇谂过试下呢个习俗啊？ 系完全冇嘅。 我谂住我同你玩一下呢个游戏啊嘛，佢又俾你赢啊！ 客气啦，我翻嚟请大家食早餐就 OK 噶啦。 系啊系啊，好啦，再讲啦咁样。 好。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迟熟两倍，称呼我做前辈。光阴向着前阶级，不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身心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若杀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减，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无聊掌握，年华负债。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答光一首歌曲《留班同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啱啱起身吃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四十八分啊，咁啊见到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2%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朝头早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啦，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邀请到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好耐冇见啦。 哎，系啊，咁啊，今日咧就想同你讲下就系一啲行山嘅时候咧，咁啊最近都见到好多有关于行山嘅意外，可能因为行山实在咧太过受欢迎一个活动，因为我成日行山嘅时候都听到侧边有啲哥哥啊姐姐佢哋会讲一句说话，哇行山啊，真系平靓正嘅运动啊！系咪几廿蚊你又行到山，几千蚊你又行到山，封建游人啊！咁啊，真系一个事实嚟嘅、哦。咁啊，所以咧，我觉得行山真系可以揾阿 Sunny Sir 咧去到讲一讲。咁啊，始终而家咧就比较上多意外嘅时候咧，咁我哋都要谂下啦。第一，其实系咪每一次行山，如果要减少意外嘅，第一样嘢就要揾啲多人行啦，同埋即系揾啲识路又有急救知识嘅人同行会好啲咧？ 其实都是的，我们都建议首先去学习急救的。 嗯， 这个很重要，其实帮人又帮到自己。急救不是一些什么高难度动作， 嗯， 纯粹很基本的止血啊，怎样用绷带啊，这些都帮到手的。 嗯嗯嗯。咁如果你话行山嘅时候啦，咁譬如好似一般人未必个个有急救 shirt 嘅，咁有啲乜嘢系 for 行山又简简单单少少嘅装备、可以做到啲基本嘅急救，因为唔系个个拎埋绷带上山噶嘛，系咪？身体上， 哦，其实绷带就好紧要 吓、啊，哦系啊， 即系如果你话我真系要执啲好基本嘅急救装备咧、有几样嘢就即系高度推介嘅，好平嘅啫，好简单，亦都唔锁定嘅，绷带就两卷，咁咪就三寸啦，或者两寸半都得。咁、我通常会建议买三寸嘅、因为算甚至乎咬柴扭亲咧都用得。 哦， 佢可以包扎啊，呢个好简单嘅，包扎其实即系摊开佢，卷贴住个皮肤度一路贴住就咁卷。 啊， 咁就已经有一个加压嘅作用噶啦。 啊， 咁详细话点样兜脚啊，脚腕脚掌啊，露三分一啊，定系冚三分二啊呢啲？其实就可以真系去再读嘅，但系基本譬如止血咧，咁你要放块敷料，用绷带绕圈，咁所以咧，其实最简单有几样嘢必须要有嘅，胶布，敷料，绷带， 胶布即系嗰个咩话敷料啊？ 系啊，敷料咧其实即系个纱，我哋叫做好似纱布咁样嘅， 系 正正方方嘅， 啊， 好，咁咪纱布形式，咁嚟用多几块咧就叫敷料啦，用敷盖伤口嘅。止血用嘅， 系， 例如话我哋擦伤，咁、个伤口大啦，流血比较严重啦，就可以放几块敷料上去，用直接压法揿住佢，直接止血为止。咁你当然止血，你就唔使再掹开啲敷料噶啦，咁你可以用绷带绕圈，咁佢就可以摄死佢噶啦。咁啊唔使担心嘅，一位朋友就哇包得唔靓、唔好睇、唔紧要嘅，反正救护员嚟到都会拆开噶啦。跟住你救护员，你包完之后咧，去到急症室咧，护士都会同你拆开噶啦。咁所以，咁最紧要就系能够做到止血个动作就最简单最有效。 哦，即系其实如果拆开嘅话，都会拆几转嘅，自己包完，跟住救护员拆一转，救护员再帮你包一次，跟住救伤车去到医院嘅时候咧，医院急症室方面又再帮你又剪开佢，跟住又再包多一次。 系啦，因为每个都想睇下你嗰、那个伤势如何嘛。 啊。 咁其实到所以大家，我咁系咪唔做咧？唔系，因为咧就洗咗伤口先。咁我头先你唔系要消毒药水嘅咩？咁样嗱，当然啦，如果大家有消毒喷雾嘅话咧，系可以喷嘅。 嗯， 而家有啲即系呢个疫情时候咧，大家都应该会有噶啦。 嗯， 咁啫喱系咪冇咁好咧？因为啫喱要捽啊，你喺即系伤口上面捽，咁啊喷雾系简单啲，尽量就你唔好掂个伤口啦。 咁啊，做人啊冇理由喺伤口上撒盐噶，喷落去算啦，仲喺度捽就好似。唔系咁好， 你今日你幽默咗啊！咁其实喷完之后咧，咁就可以用敷料遮盖伤口，嗱轻微嘅、简单嘅，有时候就譬如好似我呢排咁啦，去行山会俾一啲小树枝刮到个手指啊，好轻微嘅，即系镜头睇唔到咁滞噶啦，咁咁嗰啲咧就用敷胶布就得啦。咁有时候你好似长途行山，喂起水扑对新鞋搞唔掂，个胶布又帮到手。 嗯， 咁所以胶布啦、敷料同埋绷带呢三样咧，我觉得系最基本、最基本要有嘅嘢。 系，喂，我见到坊间咧，如果你话整亲啲手手脚脚，可能介损咗啲皮外伤啦，其实佢有啲叫做人造植皮嘅胶布嘅，咁啊贴咗落去之后咧，咁佢高速帮你锁住啲水分喺个皮肤表面，咁啊等你又一嚟防水啦，二嚟咧直头系话等你高速。好翻咁样，咁其实呢啲又系咪搭埋上山又稳阵啲？ 咁就太多嚟啦，我惊你攞好多嘢，因为如果讲紧咧，大家懒惰。 嗯， 咁其实咧，头先我讲用嗰三样嘅最基本嘅即系装备咧，就系摆喺背囊里边，希望你一洗都用唔着嘅。 系， 咁啊最简单轻装啊嘛，譬如一啲人行山啦，带多少少水都话重嘅，咁你仲叫佢带咁多嘢，咁啊未必制嘅。咁当然你话我质量好啲嘅，我啲要油性纱布。咁油性纱布咧就系俾啲譬如痛伤嘅伤口啦，甚至乎系落个普通伤口上边咧就冇咁黐住，冇黏住嗰啲伤口咁多嘅，咁都可以嘅，但系就相对就贵好多。 哦，如果我擦损咗嘅时候，我攞普通嗰啲饮用水冲一冲个伤口，其实又可唔可以解一解呢个燃眉之急咧？ 绝对可以。咁但系提一提啦， 因为我哋用口对过嗰啲水樽咧， 系啊系啊系啊， 有菌噶嘛， 系啊。 咁我哋通常咧都会有500ml to 300ml 嘅后备 spare 嘅水咧，就唔用嘅，就摆喺背囊里边嘅。咁我哋惯性咧就会有一支全新嘅蒸馏口水，就摆喺背囊里边，咁当后备嘅啫，即系次次都唔用得着噶啦。 嗯， 咁啊，好到有一日咯，啊，真系要送洗伤口咧，咁嗰个就真系安心好多。 哦，咁但系到你拎出嚟嘅时候咧，就发觉因为你咁耐嘢都冇换过，就过咗期啦。 水系唔会过期噶， 会嘅，会噶，水会过期噶， 因为佢惊个胶樽咧会有啲即系致癌物质，但我洗伤口，我觉得应该 OK， 应该 OK 嘅，应该 OK 嘅。好啦，咁如果你话上山嘅时候啦，咁啊仲有啲嗱，头先讲咗三宝啦，敷料啊，绷带啊咁样，系啦，咁啊仲有冇啲咩特别嘅嘢，我哋即系要喺急救上面留意住嘅咧？ 急救上面留意住嘅咧，就系、是、你最理想要有对胶一啲叫做手套， 嗯， 即系防到水嘅、隔到菌嘅，唔系惊个伤者整污糟你，而系你可能你即系行完山啦，只手揩到树啊，污糟有泥斑啊，其实会整伤嗰、那个，即系令到伤口感染。咁、呢个我哋就要即系保护翻个伤者。咁有时可能佢系擦伤个面啊，冚伤额头啊，咁呢啲能够尽快帮佢止到血啦、啊，你只手戴手物啦、啊，咁佢就冇咁多感染咧。日后就个疤痕就会细好多。 哦，呢样嘢紧要。喂，其实最重要嘅样嘢系咩咧？就系报警啦。即系一有啲咩事啊，梗系搵人帮手啦。但系如果遇啱喺我嗰区域行山嘅时候，发觉嗰、那个即系信号收得好差， 系 咁点算好咧？吓，新理想 系最简单，最简单真系去一个收到嘅地方。 吓、 啊，即系咁样讲咧，啲人会觉得我讲笑，其实唔系真嘅，唔系系真嘅，唔系讲笑嘅。对住我讲紧。叻一啲，因为嗰时候咧，香港好幸福嘅，好多地方都收到电话嘅、有时不妨留意一下，喺网上面咧，我哋叫做政府嗰啲网站系睇到边度收得好唔好嘅。 嗯， 电信管理局好似有咁嘅网站嘅，咁我哋可以留意翻啦。咁其实咧个好处就系、你知道边度收到收唔到。假设我系负责求救嘅朋友仔，咁我揸住个电话，呢度收得唔好，一路行，咦收到啦，好啦，就即刻报警。 嗯。 咁你就喺嗰度等，搵人做传话啦吓。咁因为点解要等咧？因为部门啦、部队咧系会再打翻俾你嘅。 嗯， 想知道你嘅紧急情况如何？最 update 嘅情况点？甚至乎如果电话收到咧，佢会系隔住个电话教你帮你做急，即系教你做急救嘅。 嗯， 咁而家呢个服务都几好嘅，即系譬如佢少少擦伤，咁佢会现场就帮下你教你有冇啲干净嘅纱布啊，帮佢冚一冚啊。如果冇纱布咧，可以用翻伤者嗰啲，譬如手巾仔啦。 嗯， 冇用过嘅干净嘅毛巾啦、啊，都可以即系直接揿落去做止血嘅。因为大部分嘅情况咧，香港即系我行山，我哋多数都系跣到啦、擦亲啦、擦伤啦、撞伤啦、甚至乎有时会冚啲硬物度，石头啦、树枝啦，咁令到会即系有穿破性流血嗰啲咯。咁、嗰个我哋一般市民系处理到嘅。咁有啲咩处理唔到咧？例如系骨折、穿破性骨折。咁我哋。建议大家最理想嘅就系、是，你怀疑你朋友骨折、那个伤肢红肿变形咧，咁你唔好搞佢，尽量留喺原地，尽量唔好佢固定伤肢，唔好等佢再伤。咁你就个位置好紧要啦。报警嘅时候，你话俾人听你个位置喺边。如果你假设举个例，我喺城门水塘咁样，都相当大噶嘛。咁你可以同人哋讲，我哋喺城门水塘边个路口度会有人等救护员嚟啦，嚟到有救护员即刻入。咁啊，带佢去咧，咁就快好多嘅。 系啦，睇下边度附近有啲咩譬如标记处啊，又或者有啲咩栏杆，你有 number 嘅，你讲到俾佢哋听咧，佢哋就揾到你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最紧要就系、check 清楚条路线啦，嗰、那个嘅信号嘅收发情况啦，同埋最紧要头先嗰三宝啦。咁啊，希望大家行山都可以开开心心嘅。好，咁啊，倾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倾过。唔该晒，新年上。 O K，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元朗以行劫和逾期拘留拘捕一名涉案男人，被通宵扣查。警方说在案发7个钟之后，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喺朝頭早啊7:09嘅時候，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咧，又同各位聽眾見面啦。咁啊，今日咧交通組嘅同事咧咁啊，紅一啦，咁啊冇咁早翻嘅。咁但係咧，我就變咗做交通組嘅同事啦，因為已經一早咧就問定佢哋攞啲資訊啦，同埋都幫聽眾咧就係、是、上運輸署嗰度咧就睇咗啊，有啲乜嘢咧就係、特別嘅交通消息。咁啊，因應住咧就係水管緊急維修嘅關係啊嚇，咁啊康寧道往觀塘碼頭方向近觀塘道嘅中線咧，現在已經係封閉嘅，咁啊駕駛人士咧就可以使用其他嘅行車路線啦。咁另外咧都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因應住疫情緩和啊，咁啊正常嘅公共服務以及咧就學校面授課堂咧咁啊逐步恢復啦。嗱，港鐵咧就喺4月15號，即係幾時啊？冇錯，即係今日啦。今日開始咧就會加強啊唔同路線啦、輕鐵啦以及港鐵巴士嘅服務嘅，咁啊當中亦都包括咧，就系荃湾线啦、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迪士尼线、屯马线，咁啊东铁线，咁啊大家咧就可以见到啦。嗰、个等候嘅班次咧，就真系冇之前咁长嘅时间啦。啊，咁啊，希望咧喺月台嗰度唔使企咁耐啦吓。好，咁另外咧就系仲有一啲咧关于道路工程嘅消息嘅。咁啊，先睇下港岛区方面，咁啊西营盘医院道道路工程，咁啊由10:00去到3:00啊吓。咁啊医院道近呢一个嘅大林子康复中心北翼一段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啊而至于咧就加士居道天桥中九龙干线工程往大角咀方向近骏发花园嘅快线咧就继续咧都系封闭嘅，大家留意住。另外在新界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大埔东昌街道路工程往大埔中心方向，亦都有唯一的行车线就封闭的，近这个就是大埔崇德王建常纪念学校的，如果当地在这个附近的居民要留意着。好，交通就暂时讲住这么多先。另外天气方面要问一问外面的欧，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假期快乐啊！ 假期快乐啊吓！喂，出边咧我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又有啦，跟住咧仲有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系咪又大风但系又干呢？ 系啊，好爽啊！啲风吹到我好爽啊， 正 系啊，望去天空啦，都几正咁啊！真系要用翻教科书嘅形容词啦，一片片嘅白云啦吓，咁啊系有凉风嘅，凉风送爽。咁今日咧估计就叫做如果去行山系远足嘅朋友就 O K， 不过都系嗰句啦，唔好聚集啦，即系譬如话两公婆两个人去行啊，或者男女朋友去行就得啦。咁啊，即系唔好成个 family 话声。十几人去行，咁即系未放宽字就跟翻个规矩，跟翻个指引都 OK 嘅。不过今日绝对系一个好天气啦，好天气啊，要迎来好心情咯。 冇错，系啊，咩好心情？ 小白你都系行山嘅高手嚟啦， 高手又唔敢讲， 爱好者啦。其实呢啲天气行山咧，即系头先我咁去形容啦，或者一阵间你可能出去直播室出边斟一斟嘴，你都会 feel 到今日啲天气系正嘅。但系正之余有冇啲嘢需要留意咯？ 喂，如果行山咧，其实呢啲咁干爽嘅天气，第一就梗系正啦。第二咧就系始终咧都系要带水啊。其实呢个天咧咁如果真系大家行山嘅时候会发觉咧，饮水嗰、那个叫容量咧，我哋自己身体嗰个所需要嘅水分咧，其实少咗嘅。因为咧，你个人冇咁湿啊，湿咧就真系成日扯水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今日唔系话叫大家拎少啲水，咁你就发觉咧，可能你行完之后咧，啲水咧好似比平时多咗啲咁样，咁啊都系一个咧相当之唔错，可以咧就俾大家行山嘅时间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咧，喺呢个天气咧，大家行山咧就容易个速度行快咗啊。因为你舒服嘛，咁舒服咧，大家步伐咧就容易快嘅，咁有机会咧就要未必即系总之就睇清楚地下啦，地下嗰啲咩树根啊嗰啲咧， 棘到啊，棘 到啊，所以我自己就中意咧， 好天气啊，又打下卡啊，跟住行快两步啊，一阵咧咬一咬亲就麻烦啦，系嘛， 系啊，冇错，所以我中意行山嘅时候咧，戴翻对手套嘅，一有啲咩事咧就揾只手揿住个地下或者揿住附近嘅嘢，你又唔使惊话你揿住嘅过程入边咧就即系整。戒花咗隻手啊，或者戒到流血啊咁樣咯。 系咁啊！哇，多谢小白呢个提供啊！我讲天气咧，你就送翻啲行山贴士俾啲听众朋友。咁啊，希望今日有愉快嘅一日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咧都系天晴，日间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咁至于空气质素方面咧，咁啊由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14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早晨啊，佳哥。 喂，早晨各位。 嗱，佳哥啊，讲到香港嘅街咧，我谂咧好多人都会选择一啲咧多嘢睇、多嘢玩，而且咧又有公园仔咧，最好有得买嘢啊，有表演睇啊，有嘢食嘅地方啦。 系，咁正晒啦，系。 咁你谂起边条街咧？ 唔使讲啦，咁系市中心嘅几条大街啦。嗱，今时今日，如果你个行街嘅，梗系最重要嘅系嚟紧度啦。 嗯。 不过咧，我僆仔或者我早上嗰啲年代咧。弥敦道其实唔好静嘅啫，最热闹嘅系咧弥敦道后边几条嘅横嗰啲几条嘅，而家我哋所谓嗰啲横街，即系譬如边几条咧，上海街啊，或者再上油麻地嗰条叫庙街，嗱呢啲街咧。當時就很受歡迎，最多人行的地方、 我有個朋友以前就是住在廟街的、 廟街是 的，我曾經上去他家探過他，他說他基本上不是很夠膽開槍，因為有太多免費的節目可以娛慶 了。廟街就幹在哪裡呢？廟街入口就不是說那麼旺的、入到夜晚黑呢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是啦。所以廟街的旺呢主要就是夜晚黑，即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哇，咁另一个世界。以前呢香港一个平民夜总会，九龙一个平民夜总会㗎嘛。即是佢大笪地呀。咁香港嘅咁就係咩呢？港澳码头。九龙呢就係廟街啦。 哦、喂，佳哥小白啊，我亂入一陣，唔好意思，因為咧，我一講聽廟街嘅時候咧，我都有好多心血來潮嘅問題想問咧。其實廟街係由幾時開始即係發跡啊，或者有咁多人喺嗰度進駐啊咁樣嘅咧？ 嗱，廟街嘅出現咧，你要實實問我咩幾多年幾年嘅，大佬呢啲我冇準備嘅、但係佢嘅出現大約係咩咧？係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纪初呢段时间，点解咧？因为从个名嗰度，你可以知道噶。因为咧，庙街梗系间庙啊嘛。呢间庙咧，间庙仲喺度，而家仲有法定古迹添。 系啊， 天后庙。天后庙。呢、个天后庙大约咧就系187几年先至搬去嗰个位嘅。嗱、点解系搬咧？我记错咗就唔好意思吓、但系嗰段时间啦、但系佢肯定系搬去嘅，因为呢个天后庙咧原本唔系油麻地嗰个位嘅，即系唔系今日我所谓嘅榕树头嗰个位嘅，佢喺边度咧？喺官涌， 哦， 近住官涌嗰边，即系佐敦嗰边嘅， 佐敦嗰边以前有炮台嗰个位啊嘛， 而且咧就系细间啲嘅， 系 细间啲嘅，但系因为打风啦，打冧咗，打冧咗之后咧，就隔咗几年之后咧，咁油麻地，因为嗰阵时咧，成个九龙区咧就有两个最大嘅墟市嘅、一个咧就系九龙城寨，将我哋俗称嗰时叫做九龙大街，另一个咧就系油麻地。油麻地点解会成为墟市咧？就因为当时嘅英国政府将尖沙咀列为军事禁区，类似系啦，就将嗰度嗰啲乡村啊拆晒，搬晒啲人要安置噶嘛，咁安置喺边咧？就安置咗落当时一个咧渔民集中嘅海湾，呢个海湾叫做油麻地，咁令到嗰度咧突然间多咗好多人住，起咗好多屋俾佢哋，就旺咗，就慢慢咧就变成咗一个墟市。咁啊，好啦，咁做咗成墟市之后咧，人多啦，咁啊，梗系要拜神噶嘛。好啦，嗰间庙仔原本喺度嘅，打风冧咗。冧咗之後咧，咁佢話我喂唔掂喎，我哋都要有個精神，要有個神靈保佑我哋噶嘛。於是咧，就嗰當地做生意嗰啲人啊，居民咧就發起重建呢間天后廟，就左揀右揀，就揀咗而家呢個榕樹頭呢位咧係重建。所以今日咧，我哋去呢個天后廟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個石嘅牌匾啊， 寫到明話佢係遷建嘅。 哦， 所以你知道咧，佢係搬過嚟嘅。係啊，搬過嚟嘅。好啦，搬過嚟之後咧，要留意一樣嘢喎。依家先有咩叫咁啊？前面咪有街咯。 係啊， 嗰條街咪叫廟街咯。 哦， 咁啊，以前廟街咧係打通嘅。 啊， 咩叫打通咧？今日一條廟街咧就分為南邊同北邊嘅，中間就係嗰個公園。係 啊， 係啊，中間窒住條氣嘅，唔係噶。你而家上網撳下啦，以前咧六十年代嘅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兩邊係通噶。 嗯。 咁咧仲咁啊點樣點解咧？後來因為去到大約七八十年代，即、就、係、是、我僆仔嗰個年代咧，就有咗區議會嗰類啦、 嗯， 就話要改善環境啊， 要綠化係咪？ 嗰類啦，即係要留翻啲空間俾啲人啦，住上去啦，咁就俾人活動啦。咁、 嗯、 咧就將嗰條街一分為二嘅 cut 咗，截斷咗中間嗰度，就起咗一個公園。未起公園之前咧，所謂榕樹頭咧，其實係一個咩咧？係一個咧街市啊，好、 哦、 多啲鐵皮屋嘅鋪頭啊、食檔啊、雜物啊，嗰啲規嘅喺而家個公園嚟㗎。你諗到而家咁靚嘅公園，以前一個咧，即係類似好似果欄啊， 係咯， 建築物啦， 係咯。喂，咁但我又唔明喎、啊，佳哥，咁其實、以前咧，就算譬如有廟宇喺度啦，咁好多居民有墟市啦，咁、但係咧點解開始賣嘅嘢咧，就越嚟越好似偏滿咗咁樣嘅咧？嚇 嗱咁樣嘅，其實今日咧。其实有我嗱，我咧就应该系最早大约喺咩年代去行庙街咧？我系七十年代就已经去咗浪庙街，落庙街行噶啦。咁、嗯、咧，以前嘅庙街咧就较为系咩咧？佢啲物品咧系呢一个服务咧附近嘅街坊平民百姓嘅， 系 就卖啲嘢咧。买啲嘢咧就系、是、好多日常用品嘅， 执、 底衫、底鹅仔牌底衫、底裤啊，暖水壶啊，或者啲平民小食啊咁样嘅，咁、吸引咗好多啲平民百姓嘅。嗱，呢啲系正路嘢啊，除咗正路嘢，仲有啲偏门嘢。偏门嘢系咩家伙咧？咁嗰阵时咧，你知啊，冇乜娱乐噶嘛，冇乜娱乐咧，咁咧就附近隔篱左右啦，成个市九龙区咧就好多人咧。嗰啲即係揾飯食啊，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咁啊真係生嗰個叫經濟唔好啦，咁啊靠咩咧？靠啲譬如話買帽，啊睇風水， 係 啊買風水睇掌相， 係 算命 唱歌， 咁啊係啦，歌壇咁好多咧，啲跨啲嘢咧就擺曬喺嗰度咧。嗱嗰個年代咧，大約係五六十年代咧，香港係好流行嘅。點解咧？因為有好多大陸嘅人落咗嚟香港。咁佢哋咧喺大陸可能有家業有勢啦，就落到嚟香港就乜都冇噶嘛，就靠自己本能去揾錢啦。咁有好多人落到嚟香港咪咩擺地攤啊，賣帽啊，賣雪打酒啊，賣藥油啊，甚至乎咩咧賣啲呃人嘅嘢啊，又話自己咩鐘咩鐘啊，識咩啊識咩咁樣喺度吹噓啊咁樣，好多啲古靈精怪嘢。咁喺邊度做咧？其實當時有好多街頭都有啲嘢嘅，但慢慢咧。人流最旺嘅油麻地啊嘛，廟街嘛，咁啊聚下聚下咪聚曬嗰度咯，港股路都有啦嗰度，咁啊所以有好多啲睇，仲有啊，譬如睇啊嗰啲睇小電影啊，我訪問過一啲今年都七廿幾嗰啲阿叔啦，佢以前咧佢哋咧去九龍城寨睇電影咧，就唔係直接去九龍城寨嘅，係喺油麻地上車，由油麻地有車車佢哋喺九龍城寨睇小電影嘅。 哦， 咁样嘅， 咁要俾埋个交通费喎、 啊， 唔使噶，唔使噶， 免费接送 嘅、 啊，免 费接送嘅，去到九龙城寨一档嘅啫，咁咧就入去买飞仔。系咁样嘅。 喂，我都唔怕话俾你哋知咧，我大半年前我都去庙街咧，同几个朋友一齐咧，就系、是、试下嗰啲咩算命啊、神算嗰啲、 哦。我以为你喺庙街有小电影添，你 梗唔系啦。咁我一边咧就听住隔篱咧有啲自己走过去俾钱付费嘅啲卡拉 OK 啦，即系啲街坊自己落去娱乐自己娱乐大家咁啦。另一边咧就可能呢档咧就有啲占卜，嗰档又有啲塔罗，呢边又有啲睇奖咁样，咁啊几得意嘅呢种风味的，而且确系。 嗱，其实头先我讲咗上半集，点解咧？嗱，以前咧就好多平民百姓系，即系佢哋服务平民百姓，所以好多啲嘢噶。但系咧，我观察咧，去到九十年代以后咧，就慢慢出现咗变化啦。变咩变化咧？就系嗰度啲小贩卖嘅嘢咧，其实就唔系佢哋咁，佢哋嗰个消费对象就唔系当地，即系本地人啊，系啲游客啊。 咁變咗又賣埋曬啲唔等使嘅嘢， 即係點啊？嗰啲香港紀念品咁， 係啦，冇錯啦，嗰啲咩擺設啊，嗰啲唔等使，即係唔係以前賣會賣暖水壺啊，賣砧板啊，賣毛巾底褲啊，底衫啊，唔係呢一隻啦，變曬啦， 係因 同埋咧就多咗好多咩？啲尼泊爾人咧喺度賣啲佛具啊！ 哦，咁樣 啊！呢啲咧係喺我八十年代僆仔成行嗰陣咧，係由嗰陣時間突然間出現嘅，多咗好多尼泊爾人喺初頭喺街邊擺地攤嘅，擺地攤嘅。佢哋主要咧就喺北邊嗰邊擺地攤，慢慢就咁啊，就整窿都係去到咧，而家拆緊嗰個停車場外邊嗰度擺嘅啫，係唔會過南邊嗰邊擺嘅。 嗯 咁、啊、但係而家你發覺咧，除咗依家隔唔中喺地攤之外，就會上鋪頭啦。佢哋，即係已經租咗鋪頭嚟賣添啦。 係，喂，咁啊，佳哥啊，除咗咧，你講話有尼泊爾人喺度賣嘢之外啦，嗰度咧都幾多潮州鋪嘅喎。其實係咪聚集咗啲潮州人喺度嘅咧？ 潮州鋪咧，其實講真，其實香港好多地方都有錢揾嘅地方都有潮州人噶啦。主要都係做食肆 嘅 啫。 咁啊，你啱嘅。 唔係，嗰度有幾間都幾好食噶，我記得。 係唔錯嘅，唔錯嘅，幾好嘅，幾有風味嘅。講真，喺嗰啲地方食嘢就係 啊 係 啊。 反而有一樣嘢我係想講，不過就可能一般人就冇乜留意嘅。 係咩咧？ 就咧，我細個嗰陣時點解會去呢啲即係品流複雜，即係呢個地方，即係老豆老母聽到話廟街咧，哇咁樣㗎，即係哇去埋呢咁嘅地方，喂惹事喎咩咁啊，小心啲喎咁樣。其實我點解去咧？因為我細細開始咧就受同學嘅感染，最中意睇書啊，買書睇啊。 我嗰度有書買，莫非？ 冇錯啦，買嗰啲唔係新書，係二手書、舊書。以前嘅廟街係有啲舊書檔嘅，咁咧我要追翻啲舊嘢咧。加上冇乜錢啦，咁咧就去嗰度買舊書，就買舊書。咁嗰陣時我記得八十年代咧，起碼有三到四檔舊書檔，同埋即係包括係鋪頭同埋地攤。 嗯， 咁咧我就去揾呢啲舊書睇。我嗰啲古靈精怪舊嘢咧，其實就係由廟街嗰度打底睇翻嚟嘅。 唔怪之變咗廟街典故王 啊！ 係 啊， 佳哥， 原來留低咗咁多足跡喺度嘅。 係啊，嗰時咧就再好，所以咧間唔中都會去嗰度睇，咁啊揾到我都揾到幾多幾有趣嘅嘢。其中有一檔咧，而家遠執咗噶啦，就喺文明里嗰邊嘅貼牆嘅。呢檔鋪頭咧就唔係好大檔嘅啫，嗰貼牆嗰啲鋪仔咁樣啦，唔係好大檔嘅啫，但係非常之有名。李漢祥啊！阿浩 Sir 即系吴浩啊，浩 Sir 啊，以前嗰阵时都成日去帮衬呢度间嘢买旧书嘅。 嗯， 我同个老板打噶，打牙教嗰个年代，成日听佢讲。 铺头就活喺大家嘅记忆里边啦，而入边卖嘅啲书本嘅知识咧，就印晒落去佳哥个脑嗰度啦。好啦，咁啊，今朝早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拜拜。 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如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送出肌肤的我索。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黑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谁又融化你躯壳？别怕，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与你走。 以及为明日角力，尽力犯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不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安。 时间嚟到朝早7:29啊，咁啊，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今日是4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15，适宜祭祀、求医、治病、解除如是物取。 今日要小心啲啦， 唔使太紧张嘅。今日记诸事不宜， 仲话唔使小心啲。 平常心啦，今日都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我会学习和提高对国家安全的意识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沉没。国防部话，嗰艘曾经起火嘅巡洋舰喺拖回港口嘅过程中，喺暴风雨下沉没。俄罗斯国防部早前话，莫斯科号发生火警，船身严重受损，船员疏散到其他舰艇上。乌克兰敖德萨州州长就话，乌军发射两枚海王星反舰导弹击中莫斯科号。美国国防部早前话，莫斯科号至少发生过一次爆炸，未能够确认是不是被乌克兰方面击中。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地铁枪击案，疑犯詹姆斯提堂不准保释。62岁的詹姆斯星期四在联邦法院认讯，他涉嫌违反禁止对公共交通系统发动恐怖袭击或其他暴力袭击的法律，最高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检察官形容，今次是911袭击以来针对纽约市交通系统的最严重袭击，被告进行了令人发指和有预谋的袭击。辩方律师要求为被告索取精神科报告。案发当地星期二早上的繁忙时间，詹姆斯涉嫌在地铁车厢内引爆两枚烟雾弹并开枪，造成23人受伤，其中10人中枪。詹姆斯在第二日被捕。新加坡财政部长王循财被正式推选为执政人民行动党第四代团队新领导人。总理李显龙发表声明说，王循财获得压倒性的支持，相信他和他的团队将会继续为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民尽心尽力、尽心竭力。王循财在社交媒体说，过去两年在对抗新冠疫情的战斗中，第四代领导团队的凝聚力得以巩固，自己引领新加坡安全度过这场危机和走向未来的决心也得以加强。他将会同团队继续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努力赢得信任和支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只系演员，原来佢都系一位音乐人嚟噶。 叫做记不起。 今次是跟表妹一起为剧集作曲的。表妹呢就是想着剧集第一集的爱情故事而写。而思华因为有份主演第二集了，她就是想着第二集中的片段和自己角色的情感去写低这首 melody。李思华、蔡慧芝填词，林若玲编曲古词，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都记得你。 李思华《相爱万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外交二十问。 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香港法例的题目。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很容易可以接触到欣赏不同国旗的物品，不过如果是真国旗的话，情况就不同了。通常一个地方的市民会通过悬挂国旗来表示对国家的尊重。问题是，一般来说，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之上，可不可以悬挂其他国家的国旗呢？三个答案你选择 ：A 可以随意悬挂 ，B 不可以悬挂，定系 C 不得随意悬挂呢？ 我之前经过中环至湾仔一带嘅大使馆，经常都见到挂住该国国旗嘅、哦。 真国旗唔可以乱挂嘅、哦，国旗系国家嘅一种标志性旗帜，系国家嘅象征，所以唔可以乱嚟嘅、哦。 咁即系不可以悬挂？ 咁又唔系，我谂答案应该系不得随意悬挂其他国家国旗。 吓，咁喺大使馆嗰啲咧？ 咁你都识讲系大使馆啦，事关嗰度一般视作该国嘅领土范围，所以就冇悬挂其他国家嘅国旗咯。正确答案系 C， 不得随意悬挂。 正确啦，一般嚟讲，喺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之上，不得随意悬挂其他国家的国旗。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将于4月20号同埋21号嘅部分时间暂停，期间节目喺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一周大事回顾，咁啊，未同阿欧讲呢个欧联之前咧，不如先讲下欧霸啦。 好啊， 欧霸杯八强次回合大热倒做、 哦。哦，做乜嘢？ 爆冷啊！喺主场啊，咁啊，巴塞隆拿爆冷主场输咗俾法兰克福2-3。 其实巴塞唔系好想踢，我自己觉得，因为咧佢唔系踢欧冠啊嘛。 系啊， 即系有阵时有啲明星光环咧、 啊。你谂下， 即系你叫佢，你叫佢坐啲次级嘅车唔得，我哋呢啲豪华班嚟啊嘛。 咁但系佢又真系。即係要踢噶嘛，係咪先？好啦，其實我都明白嘅，即係 主場輸喎，仲要 係啊！以巴塞呢一隊咁樣嘅叫做即係都係王牌球隊啊，係咪先？咁佢哋嗰個我都有去過外國啲球會啊，譬如拜仁啊呢個都有去過咧。其實佢哋有佢哋喺佢哋 office 球場嗰度 office 咧，喺個大堂嗰度已經有一個好大嘅櫃，嗰、個櫃咧係裝曬佢哋咁多年以嚟嗰啲獎杯，即係好似你學校咁啊，中學、大學咁都有啲有個櫃咁去裝曬啲嘢啊。巴塞個櫃咧。 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獎杯喺度、哦。我成日諗，如果佢攞咗個歐霸杯，佢擺咗喺嗰度。佢應該開心定覺得係一條刺咧？ 哦，佢可能擺邊啲咯，係啊， 係啊，擺邊啲。 但你而家攞都攞唔到， 佢攞都攞唔到喎。 咁當然啦，即係有陣時啲球迷嘅心態，即係巴塞球迷嘅心態。好啦，唔踢呢啲歐霸杯，專心聯賽啦。咁專心聯賽其實係阿 Q 精神嚟噶嘛？ 係啊， 我自己外隊都專心咗聯賽好多年啦，但係都踢聯賽嘅時候都唔太專心， 係 咁，所以都係比較難搞咯。咁啊，即係唔好往巴塞嘅球迷傷口上撒鹽啦，總之就輸啦。主場2-3輸俾法蘭克福。咁啊，李斯特城啊，即係英超嘅球隊又報捷喎。不過另一個聯賽嘅叫做歐洲協會聯賽啦，依家好多嘅，好容易混淆啊，小白。即係有歐霸杯，有歐冠，有歐洲協會聯賽咁樣。哇！真係咧頭都大埋， 球員都辛苦，球員自己可能落場踢都唔知呢場其實係關唔關同上一場關唔關事㗎？係 啊，不過復活節咧都有好多好波睇喎，即係有幾隊英超嘅列強嚟緊都會對碰啦，即係包括禮拜六嘅時候咧就講緊曼聯就對諾域治啦，咁啊沙林頓對阿仙奴啦，我冇記錯就曼城應該係對利物浦㗎，可以同大家揾翻。咁呢場應該係比較重心啲嘅球賽啦，咁樣咁可以睇睇啦。咁其實英超都繼續有得爭嘅，即係你話前六啊，以至前八咧，都不斷喺度挑戰緊。 其實睇翻咧，即係個英超嘅積分榜啦。嗱，咁西甲嘅積分榜就其實都唔使睇噶啦。皇馬咧就差2分，咁啊巴塞第二，咁啊同埋西維爾都第二嘅。咁但係覺得咧就60分啦。咁其實你都見到，其實西甲咧都唔使點睇噶啦。今年咧其實都真係，如果冇乜特別大嘅意外，即係之後嗰啲輸曬嘅話咧，皇馬之後輸曬咧。其實咧個聯賽冠軍都係佢嘅啦，咁我覺得都唔係唔使點樣諗嘅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望翻英超嗰度咧，真係有得睇，因為曼城同利物浦咧其實爭一分嘅啫。咁即係隨時和一場啊，或者輸一場咧，咁啊個排行榜咧又要再轉一轉啊。咁所以咧就英超咧就成日都話英超點解好睇咧，就因為佢個較勁比較多。 係啊，補充翻先，曼城對利物浦嗰場咧係足總杯嚟嘅。 哦，足總杯 唔係英超嘅賽事嚟嘅、哦，不過都係英超嘅球隊，因為我見到咁強嘅戲碼喺禮拜六嘅10:30有得睇咧。 係啊， 咁我梗係即刻可以喺屋企開包薯片俾自己食下先啦。 曼城同利物浦咧，其實喺今年嘅英超嚟講咧，真係多嘢睇啊。因為兩隊其實。其实佢哋而家都争紧，即系好似即系打牌咁样啊，叫乌叫乌咁样。 系啊，跟住佢哋两个嘅叫做大哥咧，即系个领队咧， 系啊， 大家都可以好讨论到同埋识英雄重英雄。 系啦、 啊，上一场嘅联赛咧，阿高普咧同埋曼城嘅领队咧，其实完咗赛之后咧，大家咧喺度讨论啊，你啊出呢步棋咧出得几好啊，将军抽车又抽得几好，唔系我可以重炮将，即系好似我哋捉棋咁样啊，赛后检讨 系啦， 但系可以同敌方嘅阵营去检讨， 即系佢就话：咦，你又重炮将又几好，咦，我又同线居、啊， 呢个咧就系好似啲武侠。小说之中嘅比武之中嘅利剑相磨，喺呢、這个竞争上边咧获取进步嘅意思 系啦。咁如果你话望翻欧联咧四强嘅形势啊，真系好睇啦吓。咁啊，而家大家都留意到啦，就系、是、西班牙对呢一个咧英格兰嘅球队 系。 咁啊，首回合咧4月27日，咁啊将会睇到咧就曼城对呢个皇家马德里。咁啊，另外咧就利物浦咧，咁啊4月28日咧就系利物浦对呢个维拉利尔啊，有冇啲心水咧？ 我唔知啊，我就係知道賓斯馬會再入波咯。 賓斯馬一定會入波啦， 通常都係咁啊。 係啦， 你一個球員咧，即係我哋俗稱話啊，即係之前嗰場就 hat trick 啦，即係大演帽子戲法啦。跟住咧亦都係靠住賓斯馬保時嘅呢個入加時嘅呢個入球咧，就戰勝咗車仔啦，咁啊進身啦。我覺得咧，即係越老越可愛咯，賓斯馬。 同埋嗰度嗰個氣場啊，或者有陣時球員咧技術當然好緊要啦，但係我哋球迷睇嘅時候咧。都会觉得喂，那个球员都有运、啊，你知运嘅嘢嗰一排咧，喂佢嚟嘅话咧， 运气嘅嘢，哇嚟就嚟啦， 系啊，佢就嚟噶啦，系咪先？咁你话你唔好咁讲啊，就算领队睇嘅时候，喂呢排佢哋就唔会话运气啊，佢哋会话喂个 实力系咪？佢话实力 嘅风顺系啦， 球迷睇啊运气，领队睇啊实力系嘛？ 咁你谂下嗱，如果皇马咧对曼城嘅话咧，咁啊奔斯马一定系即系非常之重要啦。咁啊可唔可以即系帮皇家马德里咧，就喺曼城身上面攞到入球咧？咁啊，真系要睇佢功架。不过曼城咧就会谂啦，其实皇马咧近呢几场都系好靠奔斯马一个人，呢个亦都系皇马即系你可以话好佢好劲嘅地方。但系你就变咗好容易守啊！其实你守住咗奔斯马咧， 你皇马有冇其他球员识入波？其实又唔好揾到咯。 系啊，可能唔知啦，会唔会领队个调兵遣将就系、是、啊，知道你会用两三个球员去防守奔斯马。 于是乎就奔斯马其实系原来系利嚟嘅。 系啦，即系踢翻柱等今场，即系踢翻旧时阿云尼斯一罗嗰家波啊，即系喺前面 hold 住个波，跟住回后，跟住俾后边啲后上球员一冚，跟住 ban 埋去啊，即系可能系咁咯。即系其实曼城都系踢呢招噶，所以你见咧成日点解第一球入球成日都会系迪布尼咧？ 嗯， 即系因为其实迪布尼又唔 suppose 成日入波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个位置唔系踢正前锋啊，或者唔系踢嘅，即系你明我意思？咁所以就我都觉得几有趣啊！呢场系焦点嚟噶， 呢场焦点 会好睇过利记对维拉利尔。我觉得维拉利尔会劲守啊，劲踢防守。 喂，会唔会有爆冷啊？维拉利尔，其实大家都会话利物浦，因为维拉利尔之前又早记又好，对边个都，其实佢全部都系爆冷噶。 但利记有欧联命。 你嘅系啊， 真系有欧联名。我细细个已经睇过一场赛事，我唔知小白记唔记得。AC 米兰咧上半场赢紧3-0，跟住咧下半场咧即系 comeback 咧 入你咪入你咯，系咪先？ 4-3，利物浦攞欧联冠军。 系啊， 所以佢系有欧联名。 同埋即系叫做高普入主咗利物浦做领队之后咧，其实利物浦喺欧联嘅成绩咧都见到佢真系好咗好多。咁啊，你见到高普咧，其实叫做执教生涯第四次出战呢个欧联四强。 嗯， 咁啊追平咗之前一啲名宿嘅教练啦，咁啊见到高普过去三至四强咧，都系可以打入决赛嘅。 哦，咁几好喎、啊！ 喂，纪录嘅嘢你唔好话，即系睇完就算喎。睇完之后，其实佢好多时咧，虽然话就话破啫，咁啊纪录我嚟破，咁但系你都唔可以话唔跟，因为佢四强入边佢嘅，如果佢四次入呢个嘅四强，佢有三次入咗入决赛嘅话咧。其实佢入决赛嘅机会率都好高， 冇错啊，都系嗰句啦，好波不如好运啦，好运就可能最后咧就可以达成目标啊，攞到欧联冠军。 好运嘅话，乌龙球都帮到你啦。 系啊，成日都系咁啦，好多依家现今咧，好多射球咧都系射到对手，跟住弹入网。 系啊， 因为射到对手咧，龙门误判啊。依家咧啲龙门啲 training 咧，你知唔知前面要摆几个假人喺度啊？ 系啊。 即系佢要扮，即系啲扮啲前锋咧，一嘢 ban 埋去咧，跟住咧啲守卫咧碰撞到，跟住弹入网咯。即系连呢啲咁大嘅 突如其来嘅波路嘅改变啊，都要去练习埋先至得噶。 冇错冇错。咁啊，转个角度讲 NBA 啦 ，NBA 嘅 playoff 咧就尘埃落定啦。咁啊，有个别几队都已经踏入咗playoff 嘅舞台啦。咁样同大家可以讲讲啦。咁啊，包括太阳队啦，咁啊热火队啦，费城76人啦，呢个多伦多速龙啦，咁啊，仲有公鹿队啦，公牛队啦，咁有啲咧好耐冇见噶啦。都入咗咁样，咁啊，包括篮网队啦，咁啊，篮网队抱团啦，依家阿艾荣咧越打越好啊，吓咁可以值得留意啦。咁啊，今年嘅焦点咧，定系咧输率咧极低嘅呢个凤凰城太阳啊，睇下基斯保罗咧，阿船长咧点样带领球队咧进入去啊吓，咁啊，为人叫做有期待嘅咧，更加系呢个摩兰特啦，之前叫小白都认识呢一个名字啦，咁啊，亦都打得非常之好，亦都带领灰熊队咧入咗去季后赛啦吓。咁啊，祖杰带领嘅金块队咧就会啊喺下一轮嘅赛事咧对战 Warriors 啦。咁啊，抽签嚟讲咧，一定系第一对第八种子啊，第一对第八种子啊，吓咁啊，第八种子究竟花落谁家咧？咁啊，继续 keep update 住大家啦。 系啦，咁啊，另外就系睇埋啲本地嘅球员啦。嗱，香港男女子花剑队咧。今日開始一連四日咧就會出征呢一個嘅世界盃貝爾格萊德站，咁啊其中世界排名第二啊，我哋香港嘅劍神啊張家朗咧，咁上一站咧就32強啊倒數啦，咁啊經過咗一個多月嘅集訓之後咧，咁啊今次咧亦都係再次衝擊咧就係世界第一呢個寶座嘅機會啦嚇，咁啊其實佢哋呢段時間咧都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嗰度練習噶，又去咗美洲啊，又去咗歐洲啊，譬如做運動員咧都幾忙啊嚇，周圍飛，咁啊而家咧喺世界排名 多咗隔離咧，係 啊冇錯，所以其實佢哋隔離嘅時候都要諗點樣保持嗰個體能咧，都相當之即係考技巧啊嚇。咁啊，見到花劍隊過一個月咧，佢哋去過邊咧？去過紐約啦，去過巴黎集訓啦。咁啊，張家朗咧，其實而家嗰個分數咧就188分，即係世界排名嘅分數啊。咁啊，落後世界第一嘅劍手咧就2分嘅啫。咁所以其實佢基本上佢贏咧，就嗰2分肯定會攞到嘅。咁肯定就會可以攞到呢個世界第一嘅。 好嘢！ 最緊要咧， 世一啊， 冇錯啦， 張家朗世一， 冇錯啦，就係衝擊緊。 佢有份 nominee 咩百大美男子喎，系咪啊？崔杰彤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忍唔住要冲出嚟。喂，但我想问 nominee 嗰啲系系咪个个都 nominee 到噶？ 我见到真系有好多人越嚟越多嘅话入围咁。 有啲唔拉搭嘅都入围，不过即系我讲嘅外貌唔拉搭。 nominee 嘅条件系系点样噶？ 系咪你觉得啫？唔知道。 有冇话使唔使俾钱先可以 nominee 定系点样噶呢啲？ 系咯， 唔知道。 我唔肯定，我系睇嘅啫。 咩？我觉得啫。 你觉得唔拉搭啊嘛？ 我唔知道啊，我唔识睇，我都唔睇男仔，我睇女仔啊嘛。 女仔都有好多入围噶， 但女仔都。 女仔拉搭啲喎，女仔拉搭啲系嘛？ 系咪啊？ 好似系啊，系啊。 我唔知道啊。 好似提名嚟咯。 好似越 系咯， 系咯，你攞问 题。好搞笑啦！ 有冇啊？整整佢啊！我哋又 百大美女崔洁彤。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叫爱情更真。 首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7:53啦，睇睇天气先。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65%啊。睇睇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好 dry 啊， 系啊，干燥， 搽下 c 同埋都几热咯。嗱，今日最高气温都大概到27度嘅。如果有风咧，其实 OK 嘅，即系有少少凉风啊嘛。今日都有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嘅。嗱，咁我今日咧有个题咧，就同呢个眼睛有关嘅。我唔知道你哋即系而家，尤其是戴咗口罩之后啦，会唔会多咗留意身边嘅人对眼呢？ 哦，唔会而家，我不嬲都有嘅。 即系譬如第一个印象，你都会望咗人哋对眼睛。 梗系啦， 系咁系 眼睛系灵魂之窗啊嘛。 咁系想睇到啲咩咧？ 就系睇下你一个咩人咯。 咁有冇睇到一啲污糟嘢，即系佢对眼嘅。 我左眼见到， 即系我意思话，佢对眼啊，嗰个靓唔靓啊，个外观啊，会唔会都有影响咧？ 美觀程度啊， 梗 係有啦， 即係整下嗰啲睫毛啊，嗰啲咁嘅嘢係咪？ 我以為你話整下，不如整靚啲去， 整下啲雙眼皮啊，咁樣 開大啲， 唔係講笑 嘅。嗰個成日提我話好好驚啊！我見有啲人開大啲隻眼啊嘛，即係 開個眼頭咯， 哇，好驚， 好驚啊！ 可能係嗰啲開天眼嗰啲咧，睇觀世界咁樣係咪？喂，不過咧，我自己有啲眼疾嘅，咁所以就即係對於眼睛，我又有陣時望住人哋睇嘅時候咧，咁我會睇得特別清晰啲咯。 你有咩事啊？你對眼 有好多啊，又 我識咗你咁耐都唔知嘅， 好重要啊，八百幾都近視喎，跟住有 我以為有咩 眼疾啫。 跟 近视 系咯，跟住又有百几度散光喎， 近视都可以叫做眼疾， 梗系啦。 咁佢都未到一千，即系你都唔需要去到。 咁你个尺度又好 高，你都唔需要矫视嗰啲噶。 吓，一千其实医生都唔系好 recommend 你矫视啊，因为太严重。其实最应该矫视就系300-400度嘛，即系轻松啲。同埋我又有飞蚊症咧，飞蚊症系一个即系叫做嗰啲， 我都有啊飞蚊。我都有啊！ 你大我一个月啊，兄弟真系。 咁我 呢个年纪有。 嗱，你攞真嘅出嚟讲 下。我真系要复活节，真系讲啲真心说话。我先36-37岁，你系咪先真系一个月啦、啊，大哥？ 我大约40多蚊嘅时候有。 系咯， 你哋唔好争啦，好唔好啊？ 你都有， 我都有600-多度近视， 唔系你有冇飞蚊症？ 200-度散光。 唔系你有飞蚊症好惊啊，因为啲报道成日会吓你话视网膜脱落噶。 咁你有冇去检查？又冇喎，咁你驚得去邊啊？ 冇得醫噶嘛， 係啊，係啊，除非你 冇得根治噶嘛， 即係只有等佢突然之間剝落咁。 係啊，我嗰陣時係有， 你只可以令到佢唔好再惡化。 是 但系唔可以复原噶嘛？ 哦，咁都系都系有方法嘅。 唔系咁，就系你多啲休息咯， 同埋食疗咯。 我食多啲补眼嘅嘢啦吓。 我都买啲，我都买啲俾食。我唔知道你都有啊。 有啊， 握个手啊！ 握个手 啊！飞蚊症嘅朋友啊， 飞蚊症关注组。 今日咧，我又唔系想讲眼疾咁严重嘅呢啲咧，留翻俾啲权威讲下啦。反而咧，我系想讲下咧一个嘅调查，其实有个机构咧就。做了一个研究啦，咁啊喺度收集一啲数据，咁就系咧有关于呢个眼睛嘅颜色嘅。嗱，因为咧我记得我小学有个同学咧，佢个眼睛咧唔系普通嘅即眼珠啦，唔系普通嘅啡色、黑色咁样嘅。我记得佢好似少少蓝蓝地色嘅，咁佢皮肤咧都相对系白啲嘅。咁嗰阵时因为太细个啦，我就唔识得系咪咩混血儿啊，定系点啦。咁总之咧，净系觉得呢个女同学咧好靓女，系啦，因为个眼睛咧系少。少蓝蓝地色嘅， 咁正， 系啊，喂，女大十八变啊，你小心啲啊，唔知而家变成点，嗰阵时好靓啫， 应该会越大越靓啊嘛， 系咪啊？我唔知道啊，真系，嗱，因为我冇见过佢啦，自此之后，咁咧，咁好啦，俾你估下，你估下咧，即系喺呢一个地球上面啦，即系或者根据呢个研究啦，咩颜色嘅眼珠咧？是最多人拥有的呢 最多人拥有。啡色咯是吗 是啦啡色是最多的、 啊、 是最多。 好正常啊 就 是中国人很多都是啡色而中国有很多人。 因为齋黑眼珠是没有的。即是好像是不知道是没有应该是很。 我是 Colorcon 来的这个所以就这么黑咯。是啊。好啦啡色通常都是啡色。 他特登要离身了先。我只是望一望他。 所以为什么大眼仔 不要控制那么埋先 得隐形眼镜叫大眼仔嘛。为什么大眼仔会是黑色就因为你不是黑色咯。所以你整到个黑色咯。 是啊是啊。嗱佢话呢啡色是最多的即是中色啦。 有55%至到79%嘅人咧係擁有呢個啡色嘅眼睛。咁佢話咧，深啡色嘅眼睛咧喺非洲啦、東亞同埋東南亞咧都係最常見嘅、而淺啡色嘅眼睛咧就係、分布於呢個西亞、美洲同埋歐洲。好啦，第二位咧。估唔到，就係藍色，以為好罕見啊！我點都知咧，藍色咧都有8%至10%，咁啊，通常喺歐洲咧就最常見嘅。佢話藍眼睛嘅人咧，其實係具有相同嘅基因突變，導致到咧眼睛咧產生咗較少嘅黑色素啊。咁即是話咧，嚟自共同祖先藍眼睛嘅人咧，喺晚上咧會睇得清楚啲嘅。咁但係咧，即係靚就還靚，亦都有可能咧會遇到。更加多嗰啲圆光嘅问题，即系散嘅问题啦。而第三位咧就系喺琥珀色啦，有5%嘅人咧都系有呢个琥珀色嘅眼睛嘅。咁啊，其实喺动物身上咧，又或者喺呢个混血儿身上咧，都系比较常见嘅。系啦，跟住咧就系深褐色啦。綠色啦，啊，原來咧1%嘅人咧，先至係擁有灰色嘅眼睛嘅。嚇，係啊，都真係好罕見的。 有灰色嘅眼睛啊？ 係啦，通常喺北歐同埋東歐會見到嘅。系啦，咁啊，不过如果灰色，你可能望落去会觉得，哦，佢哋个样好似相对比较苍白少少。 绿色都好靓， 绿色靓。其实唔知系咪有紫色嘅咧，定系嗰啲系 color con 嚟嘅咧？而家真系分唔到啊！系啊，咁但系嗰个眼睛嗰个有色部分咧，可以话俾大家听，嗰个咧就系虹膜啦。因为虹膜含有色素咧，就决定咗你嗰个眼睛嘅颜色。咁啊，人人个虹膜都唔同啦，咁所以咧都可以用作呢一个身份辨识嘅。 几好，几好，几好。 照镜留意一下，你个虹膜系咩色嘅咧？ 有几个层级嘅义务，令佢哋对持之有效、用以完成购买嘅程序失去控制。文件又话，有关机制将会导致违反欧盟现行对俄罗斯、俄罗斯政府、俄罗斯中央银行同埋相关代理人采取嘅限制措施。荷兰经济部门发言人较早时话，荷兰政府将会指示公司不要以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而匈牙利是唯一一个欧盟国家表示已经准备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德国警方拘捕四人，涉嫌企图绑架卫生部长卢特巴克和瘫痪全国供电。检察官办公室说，疑犯隶属抗议新冠限制的团体和一个极有组织，有关组织的目标是破坏供电设施，造成全国长时间停电，并企图策动内战，最终推翻国家民主制度。警方星期三搜查几个州共20处地点，检获武器和现金，亦都发现伪造的疫苗接种记录，仍然在追捕涉案的另一人。卢特巴克证实自己是目标之一，并得到警方保护。他又说，部分反防疫措施的示威者变得非常危险，意图破坏国家和民主。总理索尔茨亦都说，每位国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公民自由是有限制。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最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较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两个方法保护我哋嘅。第一咧就系一个 B 细胞反应，呢个 B 细胞咧就出呢个抗体。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数据咧，就系如果你打伏必泰两针，佢大约系16%嘅人咧，6个月之后咧先至跌到好低。但系如果相反，如果科兴或者国药咧，佢就第一下两针之后咧，

咪之前咯， 之前咯，系 好贵啊，排嗱排费又排费又贵啦，油费又贵啦，依家啲排价咧，啲油咧22.几，即系我早两日去入咧，平时咧，你入。譬如入200蚊咁先算啦，咁佢有四格油噶嘛，喺架车嗰度会显示到1、2、3、4，一入200蚊得两格油啫、我好惊会唔会到一日入200蚊得一格油啊？咁啊真系难搞啊！ 所以我有一个习惯嘅，即系唔想揸车嘅时候有咁多嘅顾虑咧。入油嘅时候入满佢，跟住唔睇啊， 唔睇啊， 张单张单 眯埋眼就签啦，咁 即系冇眼。乾淨咯， 係啊，真係，唉，打爆佢啊，咁勁咁，係啊，真係難搞啦。咁除咗油貴咧，其實依家未因為油貴嘅原因，同埋即係可能呢個財經環節好多嗰啲財金專家都有講話，啊，依家啲人換電能車啊， 電能車嘅板塊啊， 係啦，咁啊，哇，有嘅又話一換一嗰啲可以有個減税優惠，呢個就政府嗰個咁樣啦。咁但係。你揸電能車咧，你唔好以為咧，即係就可以咧，叫做一勞永逸啊，唔使用咁多錢啊。其實咧，睇翻咧啲電動車嘅保險費咧，都幾貴喎。即嗱，我唔知啦。Kitty 如果駕駛啊，或者中哥駕駛，我哋譬如保險可能講緊一年咁樣，即係3、4千蚊應該都搞得掂啦。即 係差唔多。 睇你係買全保定三保啊？ 特別你即係排齡高，如果你又冇乜。cam 過嘅話咧，即係冇乜賠償過嘅話，又會平翻啲。係 當然啦 ，ACB 啊嘛。 哇，原來咧嗰啲電能車保險費都幾貴，譬如 T 字頭嗰牌子啦，即係美國嗰牌子啦，10,000几蚊喎、那個全保要，15,000蚊喎。如果你10年保險，咪成150,000，即係如果你嗰架車揸15年。你有150,000都俾咗保險公司。 咁如果睇下好多嘅，我相信電能車同你揸普通嘅汽油車應該一樣啦。咁如果你係供緊嘅架車，咁你一定要即係保險公司係要你買全保噶嘛。係 啊係啊。 但如果你已經我一次過買斷嘅，即係已經俾曬嘅，咁你有權可以選擇噶嘛。 係啊， 可以買三保，但你唔保自己噶嘛。 係啊。 咁但係即係你會睇你自己選擇咯。咁有啲人就係、通常架車新嘅，咁買全保咧，即係以防萬一咁樣咯。咁但係如果係我都係冇乜所謂，或者架車已經好舊嘅，咁你可能有另外一個選擇。 但係依家電能車點舊都起碼有5至8年前咯，我估8年前係最盛行啦，香港咁即係開始盛行啦，即係嗰架車齡最多都係8年啦。你話揾到成20年就好少嘅。 我估可能係咪因為佢嗰啲零件咧，即係維修，即係比普通車會貴啲，所以佢呢一個保險都會貴咯。即係佢保險就係你有意外啊，或者撞到爛咗啊，定係點幫你整翻啊嘛？係嘛？ 新出嘅時候咧就肯定嘅，咁但係而家都咁多年歷史啦嘛，即係你街坊間上邊嘅二手零件啊，又或者其他嘅零件應該。已經多咗， 係有上網嘅世界啦。 但有一啲就冇噶嘛，不過電係冇啊嘛。 係啦係啦， 呢個就係最即係而家大家個癥結喺呢度就 嗰個電咯。好似換咧又係換8、9萬蚊，又10萬蚊咁樣換嘅。如果舊電壞咗， 有啲可能仲貴啲㗎。 係啊，咁呢啲全部都係即係駕駛者要考量啦。不過Kitty 頭先問到點解電能車啲保費咧咁貴咧，係因為咧保險業界都有個説法就係意外頻生啊，即係成日都會有意外嘅喎。咁尤其是你上去嗰啲突發事件關注組嗰啲咧，有啲車主咧即係唔係歧視啊，特別 focus 電能車咧話有陣時收制不及啊，踩錯油門啊。更加咧，可能個行車啊比較靜一啲啊，即係我哋揸嗰啲汽油車咧，點都有啲嗡嗡嗡嗰啲咧，即係揸車感噶嘛。但係你電車真係靜過宇宙噶嘛，靜過太空噶嘛。咁所以咧，可能係因為咁嘅緣故咧，可能自己又揸揸下有啲倦怠咧，有啲攰咧，跟住就有 太舒服啦裏邊。 所以唐文字啲咧，阿拓海唔會揸電能車去送豆腐嘅。 係啊，所以條死氣喉咧要改到咁粗碌咧， 係 有原因，因為嗰啡啡啡咧。可以吵醒翻自己咁樣啦，呢個當然打趣啫。頭先就講咗其中一個牌子咧，要10几万啦，咁啊每年嘅全保。咁其他譬如歐洲嘅牌子咧，都大概9,000蚊喎。即係原來我以為得 T 字頭嗰個牌子係叫全保比較貴啲啦，但原來其他歐洲嗰啲牌子咧，同你講緊都10,000蚊嘅喎，即係一年嘅全保。咁我計埋埋，其實都唔係好平喎。原來揸電能車又 唔係咁你當下就一定是會相對貴的 是是 當下但是呢我又覺得長遠來講呢 是 都是主流來的 是 你一主流了呢就會便宜的即是爭在科技要配合的嘛即是現在舊電哇動下都10几20万你換一次或者甚至乎再貴一點但是你科技一天千里你遲些可能有些電功能是一樣 是 但是呢 可能個價錢可以降低。 我都想進入電能車啊，不過咧電能車最窒礙就係嗱頭先講全保貴啦，但係咧有啲嘢又會平翻嘅。 嗯， 電能車嘅排費原來超平， 係啊， 1000蚊 鼓勵你去換啊嘛， 即係佢每年嘅排費大概係1068咯。 嗯， 即千零蚊，但你话如果揸一架叫做两公升，即系2000cc 嘅车咧，咁大概咧7000几蚊排费， 嗯， 系七倍喎排费， 系啊， 哇，其实 而家就啱啱大家夹咗一个咸淡水交界，即系你喺传统嘅汽油车、电能车点样过渡过去。嘅中間啊嘛，因為長遠嚟講，你始終都會全世界變曬電能車嘅， 係啊， 都其實多咗好多牌子， 有 得揀啦、 啊，有啲國產牌子啊， 係咯， 保費都平啲㗎，5000蚊嘅咋， 係啊，即係始終都會去到全世界都要用電能車，因為環保啊、能源啊、叽哩呱啦好多嘢都係大勢所出，唔係淨係香港嘅，全世界都係。咁你到時咪會有咩咯？即係會好多喂、哦，原來全世界都用嘅時候就會平啦嘛，平就自然多人用。咁你好簡單啫，而家用汽油車係平過用電能車，你會諗、 嗯。 但係當調轉嘅時候，用汽油車係貴過用電能車嘅時候，你就唔諗噶啦。 係喎、 嗯， 嗯，咁啊，我哋今日希望呢件事可以遲啲唔諗啦，大家全部 快啲搞掂， 一定好快啊！ Like you had friends and I've had buddies. It's true, but they don't turn my tummy the way you do. I never met nobody like you. Oh. Yeah. You're never not on my mind. Oh my, oh my. I'm never not by you.Your side, your side. I'm never gonna let you cry. Oh, cry, no cry. I'm never not be alright. Oh, I'll die, alright. Let's call it what it is. It's a masterpiece. Got a whole lot of love for them city streets. Tonight is the place to be. Got a big boombox and a new CD. Come on, everybody, let's tear it up. If you want mad skills, you can share with us. I want everybody to stop and stare. And you know why it's me, Robert. Yeah. Let's go. You're never not on my mind. Oh, my.Your side, I'm never gonna let you cry. Oh, cry, no cry. I'll never not be alright. Oh, die, alright. Like you, like you, like you, like you, like you, like you, like you, like you.Like you, had friends and I've had buddies. It's true that they don't turn my tummy the way you do. I've never met nobody like you. You're never not on my mind, oh my, oh my. I'm never not by your side, your side, your side. I'm never gonna let you cry.Oh, cry, don't cry. I'll never not be your ride. All right, all right. 来自电影《Turning Red》红袍青春记嘅歌曲啊，《Four Tongue Nobody Like You》。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题外话呢、这个红。好青春記都幾好睇、嗯，我覺得。 哦、我都覺喎。 雖然我係一個男士啊，咁我身邊人都會覺得啊，好重啊，好寫中啲女仔青春期嗰、那個 成長啊， 係啊，咁樣啊，哇，其實佢都進入元宇宙喎、啊。呢、這個係咪 Four Tongues 啊？ Four Tongues 嗰幾個男仔咧，其實 虛擬人物嚟，好似初音未來啊，佢冇實體嘅， 但係佢遲咗初音咯，即係初音仲已經食咗頭啖湯啦， 即 係你哋成個家族都遲咗嚟， 虛擬歌姬咁樣，即係 佢組合啦，男子組合啊嘛， 佢虛擬男仔組合喎，咁樣係咪先？咁有個黑人成員都幾型喎，一出嚟咧就會 好搞笑， 啲眼兒真係會放光，係 啊，啲眼咧會閃嘅咁樣。 將來你哋啲細路中意啲咁樣嘅人，你都唔知點算啊！我要嫁俾佢咁，哦，點嫁俾佢？ 但虛兒，虛兒 點樣嫁俾佢？ 可能虛兒世界都有婚姻糾紛， 嗯， 我估計唔知道會唔會咁樣嚇。遲啲再同大家 update 下。今日講呢個優惠啦，咁其實都係。讲緊啲过期食物嘅或者臨过期嘅食物啦咁样。咁有一个 app 叫做一啲叫环保团体整嘅，咁一啲识食嘅平台啦，咁唔特登讲啦，咁有啲配对嘅 app 咁样。专卖咩呢，就係卖啲就嚟过期嘅面包啦、烧味饭啦同埋啤酒嘅咁样。咁佢就喺有两三间裸卖嘅一啲环保主题嘅网店嗰度做一个交售啦。因为琴日其实我自己夜晚黑八九点呢出咗去要签少少嘢呀。咁就去咗嗰啲典型连锁咖啡店啦。咁呢嗰个俾嘢我签嗰个人呢就迟到喎。咁我坐喺个咖啡店玩下手机，好好无聊啦。跟住就聊嗰个咖啡店。那個女仔講嘢話啊，其實你麵包咧，我真係好想問嘅面嗰啲，你 收鋪之後點啊？ 收鋪之後點？你有冇問過呢個問題咧？ 麵包鋪咪半價咯，唔知六點定七點，後好多都係半價。 但係嗰啲美式連鎖咖啡店 哦， 你真係唔知喎，因為 嗰啲工啊嗰啲，你平時朝頭早熱辣辣雞覺得好食啦。 有啲鋪頭就話會捐，即係捐去一啲護老院啊，或者其他一啲機構啊咁樣，即係話第二日都食，或者俾夜晚佢哋食。咁但係而家又應該未必係咪咧？ 係啦，咁佢都有講話 偏見。 佢都有讲话，哎，我哋会处理㗎啦咁样。咁我就冇再问。 即係冇答你啦。 咁我唔係难为人㗎嘛，我好奇㗎嘛。 可能佢都唔係好清楚。唔会喎。 唔 会， 佢一定清楚 嘅。 你试下问，如果係一啲地道啲嘅铺头相同嘅问题，你知唔知佢会点答你？ 佢会点答你？ 关你咩事啊？ 可能係咁。 商业机密嚟。 我旧时住嗰区呢都有啲面包铺会整埋一袋俾啲阿公阿婆喺门口攞嘅。呢个又系我觉得啱嘅。所以有阵时你去啲地道面包铺卖，点解卖个菠萝包越卖越贵，卖到九蚊十蚊？除咗原材料之外，你咪当做下善事咯。即系因为佢就唔卖隔夜面包，有某啲面包铺咁。 所以咧，即系譬如最旧式嗰只啦，咁而家呢啲连锁店中间嗰啲咧，就系一啲比较个体式嘅面包铺咧。我咪话佢哋好多时候用个招就系六点或者七点后 减价。 买一送一咯，或者半价或者再平啲咯，咁好多人排队噶，即系就系哦，佢差唔多够钟系做呢一个优惠嘅时候咧，啲人就排队买面包。 佢嗰个曲奇饼店都系啊，即系都几贵，卖廿几蚊一块嗰啲咧，佢都系六点零钟，即系啲放工时间就半价咁样。 我觉得呢个系最好嘅做法，你又唔会嘥。如果我觉得我朝早要食，我咪俾全价咯。但如果我唔紧要嘅，我系要平少少嘅，我咪等咯。 系，我都觉得好啊。有阵时我都会排下啲买一送一啲面包，六点七点嘅时候咧，因为第二朝做早餐，其实讲真，面包隔夜咧，你唔系好觉噶。我觉得特别系。有啲咩大麦包啊嗰啲咧，其实你热辣辣食同埋冻食，其实个感觉唔差好远咯，啲口感。好啦，咁啊讲翻呢个 app 先，咁啊真系有好多商铺去合作啦，咁啊超过六十间，因为发起人咧都话原来每日咧大概有3353公吨嘅食物咧就送去堆填区嘅，其实香港人就一定系浪费噶啦，即系你点讲都系浪费嘅。 如果唔系就冇大嘥鬼啦， 系啦，大嘥鬼都玩唔到咁耐啦，系咪先？大嘥鬼嘅俗名就系因为。我哋真係大曬啊嘛！咁點樣可以識食為香港呢？咁就透過呢啲唔同嘅叫做識食嘅平台啦。咁不過我陣時喺度諗咧，你喺一間鋪頭嗱，佢話一個叫做連嗰啲燒味飯啊，以至啤酒咧，都可以喺臨過期嘅時候咧，就作出一啲平價啲嘅售賣啊。咁你係啤酒商啊？咁如果你真係哇有幾棟貨喺度，咁人哋咪會覺得你哇你即係滯銷啫，而且壞唔曬啫，即係渣啫。係 噶， 有時我如果我係啤酒生產商，其實我肯擺落去，當然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啦。但我都會有私心噶嘛，即係我喺度諗話啊，我個品牌會唔會老闆見到之後，其他客人都會話哇咁你呢啲牌子冇人買，你先擺落嚟啫。如果咪就唔使等到過期啦。即係嗰個考量啊，你哋會 点睇咧？ 你生产商系好头痕噶嘛？嗱，如果我生产得少，即系你个成本要高，咁即系你每一支当啤酒为例，咁咪要卖贵啲，卖贵啲可能又会少人买。我生产多啲，咁你每一支嘅成本平啲，咪多人买咯。但系多人极啊，咁咪会剩翻啲货咯。咁啲人又会有个错觉，就翻翻你正话讲啊，喂，卖唔晒，系咪即系唔好卖啊？ 即系渣啦，即系特登唔讲个牌子，参与个牌子出嚟，因为我原先睇呢个报道嘅时候咧，我谂住讲啊，边个牌子都有参与，唔系谂谂下，人哋 害咗人，其实有未必嘅，可能佢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即系嗱，如果你真系因为呢个面子而倒晒佢嘅，咁你好嘥啊，你亦都做唔出啦，咁你咪当一个另类嘅平价宣传咯，即系可能本身嗰啲人都未必饮啤酒或者未必饮开你嗰个牌子嘅啤酒啊，咁见你平咁啊试一试，你如果都味道都 OK 嘅，咁下次可能即系口渴嘅时候去超级市场都会买翻你啦。 唔系，下次都可能喺翻呢个平台嗰度买，因为有七五折，咁你啲啤酒永远唔会有正价有人买咯，咁咪 系噶。 但可能七五折佢都赚咧，七五折佢都赚咧，可能。 但系个口碑就会。平价货嚟嘅，即系个口碑就会唔同。 唔系咁，你再加价，然之后再折翻咯。好多时都系咁啦。 消费者咧就系最现实嘅，去到最后咧就话：，咁平啊，唔买，加咗价。更加唔買，不如我買第二啲，即係咁樣， 即係咁啦，即係幾有趣啊嚇！不過即係其實透過呢啲叫環保 app 啦，都係等大家即係唔好咁浪費。係 呢個最緊要其實 係啊，特別係譬如有啲燒味，其實都可以擺放多一兩日啫，唔係話擺成個月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爭一日半日又可以平少少，你又會唔會選擇呢啲即將被人遺棄嘅一啲食物咧？咁樣咯， 都幾好啊！咁啊，即係慳低一蚊，低一蚊啊嘛，慳咗等於賺咗啊嘛，大家就睇下即係呢一啲App 啊，又或者之前讲嘅一啲超级市场啊，都有做呢啲优惠嘅，可以去望下啦。 数下平货，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十五日系一年嘅第10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60日。2013年4月15号，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50左右。波士顿马拉松赛事接近尾声的时候，终点附近连续发生两次爆炸，共造成3名观众死亡，144人受伤。每年四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举行的马拉松比赛，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马拉松赛事，首届为1897年举行，亦是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之一，每届大约有2万多人参赛，50多万人会在穿越美国马萨诸塞州8个城市的跑道旁围观。四月十五号出生的朋友对人类一切的活动都会感到兴趣，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先测量、记录和比较一番，容易对其他人的衣食住行过分热心，变成干预。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加世界性的赛事，会不会感到兴趣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遇到突如其来的事情，我们会留意事件的表面，还是会追求背后的真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寻日发生银行持枪劫案，警方在元朗以行劫和逾期居留拘捕一名涉案男子，被通宵扣查。警方话在案发之后7个钟头追捕到现年73岁的新加坡籍华侨疑匪，昨晚大约11点在八乡元光村一间的村屋拘捕他，起回部分的赃款和犯案时候的衣服，而他在犯案时候亮出的疑似枪械证实是玩具枪。 警方话疑犯在港逾期居留超过十年，会同入境处核实佢实际到港日期同埋逾期逗留几耐。至于动机，警方话疑犯冇嘢做，同住嘅太太已经退休，相信佢犯案系因为欠债，但未必系赌债，只系为咗应付生活开支。俄罗斯总统普京话，随着欧洲国家试图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依赖，莫斯科正是努力将能源供应转往东方，又说欧洲根本无法立即完全放弃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普京在电视转播的政府会议上说，欧洲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合理替代品，即使是对俄不友好国家的合作伙伴，都承认有关国家无法在没有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包括天然气。他又说，欧洲声称要停止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即会推高油价，破坏市场稳定，而俄方需要建造基础设施，增加对亚洲的能源供应。美国总统拜登说，正是考虑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前往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以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被问到他本人是不是愿意到基辅，拜登回应说是。白宫官员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澄清，拜登目前没有计划前往基辅。美国传媒报道，国务卿布林肯或者国防部长奥斯汀较可能到乌克兰和泽连斯基会晤。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先后访问乌克兰、邻国波兰，而英国首相约翰逊等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已经先后到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英国和卢旺达政府签署协议，非法抵达英国的人士在难民申请正式有裁决之前，将会被送往卢旺达暂居。在计划下被送往卢旺达的人受到当地法律保护，将会可以获得就业及社会卫生保障服务。英国承诺为计划拨款，有关的资金将会用于言语课程和专业技术培训。英国政府因为这项的新政策面对猛烈批评，舆论对计划涉及的成本和卢旺达的人权纪录提出质疑。英国首相约翰逊为计划辩护，说可以挽救无数生命，有助打击贩运人口的不法活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Hello， 食豆啊？ 呢啲唔系普通嘅豆，系毛豆。 哦，咪即系豆。 一碗少少的毛豆营养很丰富的，煮法又简单，还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做枝豆了。 哦，怪得看落这么日本啦。 毛豆近期还很 hit 的，因为它还有一个功能，想知道是什么，听实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神力至善，神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知道咧，阿 O 咧有個習慣嘅，就係咩咧？喺佢屋企嗰個門口個位嗰度咧有個鈎嘅，咁啊用嚟專嚟裝嗰啲散銀嘅。你哋有冇呢個習慣噶？ 唔係喺擺喺門口，總之都係會儲起啲碎紙咯。 我哋會嘅，我哋銀仔喎， 係啊， 有啊， 銀仔都係錢啊。 我都唔係擺喺門口噶，我擺喺師傅話聚財嗰位㗎。 係咩？ 佢話喺嗰度擺啲散紙咁樣，咁跟住我就攞個大嘅兜咁樣擺住啲散紙咯。 原來呢個方法㗎， 咁咪唔好意頭咯。 点解？ 你赚极都系赚散纸。 唔系啊，嗰个象征意义嚟啊嘛，盆满钵满啊。 哦， 咁呢个全部都系1000蚊纸啊嘛。 佢又唔系咁解，佢真系叫摆硬币嘅，可能呢啲源远流长，以前 就用硬币。 但明明以前都有钞票嘅，我都唔知。 银票啊嘛， 系啦系啦。但系咧，我就算未揾到一个好位嚟摆嘅时候咧，细个都会即系屋企都有一兜呢啲银仔嘅。咁后来储下咧，真系会要揾嗰啲流动车咧。去到收啊，咁跟住就摆落翻去嗰啲八达通嗰度咯。 我就冇呢个问题嘅，因为我不嬲都继续用紧。 你都会用翻嗰啲散纸噶？ 都系钱嚟噶， 但系你唔会去换翻佢嘅咩？ 点样换翻佢啊？ 其实有好多方法嘅，咁有其中一个方法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就系呢一个咧，关于换银仔啊，因为金管局咧佢有个叫收银车嘛，咁收银车咧佢再次投入服务啦。原来之前一段时间咧，咁 疫情， 由于疫情关系啦。收銀車都要收一收埋自己先咁樣，咁佢而家咧有一個新嘅出沒時間表啊，咁啊亦都有講到咧，佢會喺邊一區？其實基本上佢涵蓋嘅地方咧都幾多嘅。 好中意個名 嚇，但係咧 收銀車， 但係咧我話之前啊，喺廣播 入咗嚟個收銀字，佢就喺架收銀車上面。 喂啊！我話之前喺廣播度有噶嘛，咁但係好耐冇見啦。我嗰次都係特登揸架車落去揾嗰啲收銀車裡面嗰個收銀姐姐幫手收銀嘅。 我有一次喺廣播區唔知邊度見到嗰架收銀車啊嘛，跟住我咪擺上去 group 度影相，跟住阿 Kitty 已經好快問我喺邊度喺邊度啊。 係啊係啊，其實我又覺得我希望啦可以多啲地點有，因為始終咧通常要去嗰啲收銀車嘅人咧都有好大袋啊， 唔可以搬咁遠啊。 系啊，会好重咯，即系你话你自己有架车咁样特登揸过去，咁其实都几费时失事噶嘛。咁、 啊、 如果你话冇车，你真系要抽住咁大袋钱咁样搭车走过去。 不过调翻转头，我觉得我觉得佢又未必咁鼓励你哋攞咁多散银去换嘅。 点解啊？因为其实服务嚟噶嘛，呢个系。 因为其实佢就系想你将身上边有几多或者即系你可以携带到嘅。將佢變翻做電子貨幣啫嘛，咁其實你唔需要話我要幾廿萬嘅税銀先至去換噶嘛，可能你身上邊有10蚊或者20蚊，你都可以去將佢兑換翻做個嗰個電子貨幣。 但你要睇下條隊啦， 呢個就係 如果條隊好長咧，你10蚊20蚊你留翻。 係啦，呢個又係個成本，一個時間成本啊。 係啦，咁啊用咗佢咯。咁啊呢 度有啊？ 呢個金管局嘅叫做收銀車啦，咁4月18日開始咧，咁啊都仲未啊，仲有幾日啊？4月18日開始咧就會正式恢復翻呢個服務啦。咁啊，港九新界多個地方咧都會見得到嘅。咁啊，有啲咩地方咧？包括譬如真係幾多地方都有嘅，元朗區啊、屯門啊、大埔啊、粉嶺、黃大仙、深水埗。另外咧就係譬如葵青區，咁啊離島方面咧，咁啊東涌嗰度都會有啦。港島方面嘅小西灣同埋灣仔區。咁啊，跑馬地一帶咧，其實都會有嘅，所以佢涵蓋嗰個嘅叫做地方咧，其實都幾多嘅。咁啊，因為佢方便啦，咁可以將啲銀仔咧，就係可以變翻做你嘅電子貨幣，即係你任何其實佢有好多俾你揀嘅，你中意邊款都得嘅，佢就可以入翻俾你嘅。咁但係咧，其實嗱呢一個咧，佢嗰個嘅服務方面咧，咁啊當然係非常之好啦。其實市面上咧仲有另外一種嘅方法咧，都係可以收到呢一個硬幣嘅。咁啊呢一個咧就唔係金管局所營運嘅，這個呢個咧就係一啲應該係公司營運嘅，因為佢喺每一次咧你兑換貨呢啲硬幣嘅時候咧，佢就要收呢一個嘅服務費。咁佢咧就係一部咁嘅機嘅，係啦，佢部紅紅地色咁嘅機。咁上面咧就有個熒幕啦，然後咧你會見到有啲八達通嘅樣子啊，或者其他嘅服務啦。咁八達通嗰個特別一部機咁突咗出嚟啦。咁如果你話佢收費嘅時候咧，佢係點樣收咧？佢原來每一種嘅 電子平台咧個收費都有機會係不一樣嘅。 嗯， 好啦，咁我有試過有一次諗住去兑換嘅時候，我初頭以為佢係金管局嗰嚿嘢嚟嘅， 點知唔 咁啊攞啲銀仔去入啦，入曬去之後咧，佢話俾聽幾多錢啦，跟住諗住揀我應該入落去邊一個嘅電子貨 平台， 電子平台嘅時候咧，咁我一見到佢後邊括住，咦收費5%喎， 哇， 5% 啦，都好多。因为嗰次譬如我去换钱啦，即系我去金管局嗰啲流动收银车啦，我自己我都唔知道有咁多，即系总之好重啦，屋企摆唔到咁多兜啦，我攞去换啦。咁后屘 满啦， 后屘都系啊，后屘都诶， 会唔会点解要拎走佢咧？ 唔系，咁你再储噶嘛，财源滚滚啊，系啊，咁咧都换咗千几蚊，咁我隔篱嗰个我以为哇好多啊咁样啦，咁我见到我隔篱嗰个咧系几千蚊，咁当然佢都。好大力托到咁多散纸去咯，所以你话收5%其实都好多喎。 系 啊，收5%其实我觉得多。如果你话1000蚊嘅话，收5%就差唔多收你50蚊咁样。 系咯， 所以我觉得咧，我一见到鱼收5%，虽然我嗰次咧其实都系几廿蚊嘅货仔嚟嘅啫，因为我见呢部机嘅时候，我就喺街市见嘅，咁嗰啲碎银咧，我就谂住快啲系换走佢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5%咧就比较上多，于是乎咧我就咁样取消嗰个仔， 宁愿洗咗佢咯，买碗大富花唔好系嘛？ 系噶， 系嘛？ 系啊，我就真系咧， 真系买咗碗豆腐花系嘛？ 系啦，食埋佢添。咁但系咧，其实佢除咗咧系可以嗱，呢个唔单止净系呢一部机啦，连埋金管局嗰啲咧都得嘅。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可以俾你用嘅，例如佢可以直接俾你咧就系捐咗佢啦。咁或者譬如呢一间公司嘅时候，佢有啲方法咧，佢就系除咗捐咗佢之外，佢都可以将佢变成咧就系一啲嘅礼券。咁礼券嘅时候咧，佢有啲咧佢都系要收5%嘅。咁但系有几间可能公司佢哋倾得好啲啦。咁佢就話咧係唔需要收手續費嘅，咁有啲係可能同快餐店去到聯成啦咁樣，咁佢見到咧換禮券嘅時候咧，佢就唔係話即係你抌入去，跟住一個限額或者你幫襯咗佢幾多次兑換過幾多次之後，佢就嘔一張嘅禮券俾你。而家咧就唔會再用呢啲方法㗎啦。而家咧佢咧就要你入去入曬神沙入去之後啦，神沙即係銀仔啊嚇，入曬銀仔入去之後咧，跟住就叫你撳埋咩咧？撳埋你嘅 email address。跟住撳咗你 email address 之後咧，跟住佢就會將嗰啲你想要嗰間公司嘅禮券咧，咁就 send email 俾你。咁佢通常咧就好快嘅，佢話可能譬如15分鐘左右，咁你就會收到個 email 啦咁樣。咁啊 email 一開嘅時候咧，咁個禮券係點咧？係用 QR code 嘅形式嘅。係啦，咁所以咧，譬如我係想食呢一個嘅早餐嘅，咁我一換完之後咧，咁我有收到張禮券喎，咁樣可能換咗好多啦。然後我就可以拎住你 QR code 咧。我就去快餐店嗰度，就譬如當20蚊啦，或者有啲係當50蚊啦，有部分可以當100蚊咧去到使用嘅。咁啊，就視乎你即係幫襯咗幾多啦。 不過老老實實啦，對散紙公平啲，即係税銀都係錢啊嘛。 税銀係錢啊！ 你去呢度又話要收5%，如果你去銀行換好多嘅税銀，又話要收手續費。咁即係點解大鈔你就唔收手續費咧？ 唔系大钞有啲唔收添啊，直头唔收手续费啊，咁大张冇钱找， 系啊，公平啲，佢都系钱嚟嘅。 系啊，有时都可以，其实都想办法用下佢咯，都唔会即系储，即系唔使储咁多。 所以如果我喺出边咧用银纸去到买嘢嘅时候咧，我通常都会有个散纸包嘅。咁如果佢系譬如。21蚊嘅，我唔会俾30蚊佢咁样咯，或者我会俾30，跟住加到1蚊俾佢。 其实啲散纸咧，其实又系啊，即系好老实讲，都而家都系一个过渡期嚟噶啦，即系始终有一日可能好快添啊，你就会即系唔会再有啊，唔知货币唔会再有。 特别系呢个时间咧，因为疫情关系，大家用多咗啲 系啊，习惯咗噶啦，咪 系啊，又有消费券，又鼓励大家用多咗电子货币嘛，咁啊，所以大家就即系啱嘅，卫生情况都会好啲嘅。 睇下使唔使留翻少少做古董收藏下啦。 复活节可能我哋最关心嘅系公众假期有冇家放，但系你有冇谂过复活节有好多迷思嘅？复活节同复活兔又有复活蛋，又有咩关系呢？你又谂一谂，其实兔仔唔系生蛋嘅，点解会咁样嘅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偷》嘅由来咧，可以话系众说纷纭。有啲咧就话到系因为以前有个女神曾经咧就救咗一只咧喺冬天啊受伤嘅雀仔，咁啊将佢就变成咗一只嘅兔仔。于是乎咧呢一只嘅雀仔咧，佢就会用兔仔嘅身体去到生蛋，咁样保留咗生蛋嘅能力。唔知道你又信唔信啦？于是乎咧就将呢一个传说就变到落去复活节，都话到复活兔咧生蛋，咁啊变到朱古力蛋。另一个讲法咧，就话到复活节系春天月圆嘅基准，呢、这个时候野兔嘅繁殖力特别强，因此咧就视为复活节嘅象征，为小朋友带来复活蛋嘅使者咁讲。好啦，复活节有啲传统咧派红色鸡蛋噶噃，嗱蛋象征住生命诞生或者重生。最早期咧有信徒啊将复活蛋咧就揉成红色，象征住基督教耶稣流嘅宝血。时至今日，复活蛋咧就演变成为七彩缤纷嘅朱古力复活蛋，更加咧就会举行寻找复活蛋等等嘅传统庆祝游戏噶噃。除咗复活蛋之外，仲有复活花，唔知你又知唔知咧？法国人终于在复活节期间摆放一束又一束的百合，这个传统习俗是按照着当时基督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血滴在地上面就开出了纯白色的百合花。于是乎每一年的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教堂呢就会摆满了百合花，代表着圣洁，同时象征着就好像复活蛋一样新的生命和希望。 光景胜，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亦都邀请咗咧，就系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泳仪高级督察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小白啊，你有冇朋友要揾工咧？ 诶，今集我哋又讲警察招募咩？好似上个星期阿 Philip Sir 咧都已经介绍咗咯。 哈哈，小白，虽然今日咧我哋讲嘅话题都系关于揾工嘅，不过如果求职者遇到我哋今日介绍嘅事咧，就一定要小心啦。 嗯， 因为一个唔留神啊，分分钟揾工唔成之余，仲俾骗徒压埋自己嘅积蓄添噶。嗱，今日咧我就会同大家讲求职骗案。 哎呀，而家香港咧受到疫情影响，市道咧好似真系唔系几好。最近咧睇新闻，先至咧就系话到季度嘅失业率已经去到咧就4.5%，咁啊出边好多人揾紧工噶。 正正因为呢个非常时期咧，有唔少嘅骗徒就会向住一啲好急需住要现金周转啦，或者系心急揾工嘅市民埋手。所以今日咧，我就会同大家讲解咧同求职有关嘅骗案。 嗯，咁各位有心揾工或者转工嘅听众咧，就要细心留意住啦。 嗯，求职骗案嘅手法咧，其实都有好多种噶。咁我今日咧会先同大家讲解一下咧最传统嘅求职骗案手法，包括就有同保证金或者系垫资费用有关嘅骗案啦，同贷款有关嘅骗案，同埋系盗窃有关嘅骗案。而之后咧就会讲解一下近年新兴嘅变种垫资费用类型骗案嘅手法，亦即系网上购物客单骗案。 哇，搵份工啫，咁样都会俾人呃噶？ 嗯，首先咧就等我讲下传统嘅手法先啦，就系同保证金或者系行政费用有关嘅求职骗案。而家嘅骗徒咧会主力系利用电话嘅短信啊、WhatsApp 啊，同埋一啲社交媒体嘅网站去招揽一啲受害人。再用唔同嘅藉口咧，要求受害人先垫资一啲保证金啦、培训费用啦，声称喺正式翻工之后咧，就会将啲钱俾翻受害人。但系每当受害人交咗钱之后咧，啲骗徒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噶。 哦，呢啲咧系咪类似以前嗰啲招募模特儿骗案咁样噶？ 冇錯啦，都是叫你呢自己俾啲錢嚟上住堂先，跟住就話安排唔到工作俾你。只不過呢俾錢嘅方式就同以前唔同咗。騙徒呢會叫受害人透過啲網上支付啦、購物或者社交平台去進行一啲存款或者墊資㗎。 嗯 ,Doria, 咁仲有啲乜嘢嘅款式嘅求職騙案手法 㗎？嗱，另一款呢就係同貸款有關嘅求職騙案。騙徒呢主要就用兩種嘅犯案手法。先講第一種啦。 嗯， 騙徒就會用一啲無風險啦、無需學歷、無需經驗，輕易月入幾萬元嚟作為招來，請咗啲受害人之後呢，就會叫受害人去嗰啲銀行或者財務公司度借錢，甚至稱係會收購佢個借貸嘅合約啦。受害人喺唔使還錢之餘，仲可以分到傭添㗎。 嗯， 咁之後騙徒呢就會約受害人用現金嘅交收方式啦，或者叫佢將借到嘅錢匯去第二個户口之後呢，就會失蹤㗎啦。而受害人呢就要自己孭咗嗰条债㗎啦。 哎呀，咁就孭到自己一身债呀，咁仲会影响埋自己嗰个信贷记录㗎喎。 係呀，而第二种呢就係骗徒会喺啲招聘广告里面声称会请一啲叫做汇款员啦、资产转移计划员啦、账户处理员或者神秘顾客呢啲咁嘅名嘅。咁会请人嚟做咩呢？就话处理由内地汇嚟香港嘅汇款。跟住骗徒就会呃受害人交一啲个人资料、银行户口证明、住址证明、入息证明、还联报告等等的资料，就说会帮他做一个背景的审查。其实啊，就是假扮受害人去借钱。当受害人收到一个贷款之后呢，就会以为是那间公司由内地汇来香港的汇款，于是乖乖地将钱交给骗徒。同头先一样，骗徒收了钱之后呢就会失踪了。 我自己咧喺近排都会收到好多来历不明嘅电话短信，咁啊话到咧有好多留喺屋企就可以搵钱嘅一啲嘅介绍，仲标榜住咧时间啊非常之弹性啦，即时出粮啊，咁啊电话短信内容话只要咧就系喺指定嘅网购平台购物，以做到一个咧就系叫做催谷嘅销量，咁就可以咧就按照住购物嘅金额抽佣。其实 Doria 有冇咁笋嘅工噶？ 喺疫情之下咧，其实好多人咧多咗网购啦，但亦都好多人咧系想搵啲留喺屋企就可以翻到嘅工啊。你收到嘅呢啲电话短信咧，就系其中一款网上购物刷单骗案嘅招揽电话短信嚟噶。 哦，刷单啊，刷单呢个字其实应该点解咧？咩系刷单啊？ 嗱，骗徒咧会喺社交媒体嘅平台刊登一啲请兼职嘅招聘广告。正正咧就要为某啲网店或者系购物平台制造一啲高销量嚟谷人气，咁即系请人做打手啦。呢啲打手会被要求先喺呢啲网店度买嘢，然后将啲货品放入购物车之后咧，就会截图俾嗰位客户服务人员，跟住店主就会跟翻个报酬，连埋个买货成本入翻去呢啲打手嘅户口度。通常喺头几次嘅交易里面咧，啲打手都会成功收得到钱，咁样就可以利用啲打手。自己可以墊資更多嘅錢，但係之後每單嘅金額咧就會逐次提高。當啲受害人想拎翻墊資咗嘅錢嘅時候，就會俾人哋制止啦，或者係強迫繼續買到某一個金額先可以一次過拎翻所有嘅錢啦。 就咁話將貨品放入購物車之後截圖俾客服咧，就可以話刷高銷售量。呢種嘅騙案手法咧，其實都幾匪夷所思嘅喎，多唔多人中招㗎？ 哇！如果大家都好似你咁識諗就好啦。但根据我哋警方统计嘅数字咧，喺2021年一共有1074宗求职骗案，当中刷单求职骗案就已经占咗70%，涉及嘅金额咧系6097万，比起2020年嘅同类骗案系升咗12倍噶。 哇，都相当厉害啊！咁唔知道 Gloria 你会唔会有一啲真实嘅案例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咧？ 嗱，可以啊。咁我咧会分享一下啦。有个受害人咧就系一位30岁嘅女文职助理。咁佢有一日咧就喺社交媒体度见到一个处理客户订单嘅招聘 post， 咁骗徒就同受害人讲，佢工作主要咧就系帮间网店刷单，营造有好多人买嘢嘅假象嚟吸引一啲新嘅顾客，而工作嘅方式咧就系将网站里面嘅商品摆入去购物车，完成之后咧就截图俾翻骗徒，咁然之后将商品嘅购买金额预先垫资入落去一个指定嘅银行户口。之后呢佢就可以收得返垫资咗嘅本金同埋大约 10% 嘅佣金作为回报㗎。 嗯，呢者呢咪係你头先介绍嗰个网购网上刷单嘅骗案囉，係咪？ 冇错啦。喺头两次嘅任务呢，购买嘅金额呢都好小。咁受害人买完之后呢亦都会收得到佢嘅回款喎。 咁令到作人咧相信，呢、这个方法真系可以赚钱，于是咧就越做越大，越放越多钱落去。受害人唔单止用晒自己银行嘅存款之外，个骗徒仲游说佢向财务公司借钱，再接任务添啊！而之后咧，骗徒就会用唔同嘅藉口去拖延退款啦，同埋分佣金，仲失去联络添。喺呢个事件中咧，受害人总共系冇咗47万港币啊！ 哇，都相当之多啊吓！咁啊，唔知道有关提防呢一类嘅骗案，有冇啲乜嘢重要嘅提醒俾大家咧？ 其实每年咧暑假之前咧，唔少后生仔啦或者学生都会揾份暑期工嚟赚下零用钱，又或者系攞下工作经验。但系呢啲缺乏社会经验嘅年轻人同埋学生，好容易咧就会成为骗徒嘅目标啦。家长咧应该多啲向想求职嘅子女讲解下唔同嘅招聘程序同埋方式。大家亦都可以提醒身边想揾工嘅亲戚同埋朋友，揾工嘅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同埋谨慎。如果一时大意，除咗会冇咗钱之外啊，乱咁借户口俾人收钱汇款，随时会俾人利用嚟接收赃款，可能误堕洗黑钱嘅危机噶。 哦，咁啊谂起都惊啊吓。咁啊唔知道咧喺揾工嗰阵时有啲乜嘢要留意嘅咧，又或者有啲乜嘢防骗 tips 俾到我哋咧？ 嗯，等我分享一下咧预防求职骗案嘅防骗五招啦。 嗯， 咁第一招咧就系、是、要留心公司嘅背景同埋合约内容，小心高薪陷阱。应该透过一啲可以信赖嘅求职途径或者平台嚟揾工，而且要了解清楚公司嘅业务性质啦、公司嘅地址同埋联络方法等等，先至考虑提出求职嘅申请。喺签约之前，亦都要睇清楚你将雇佣合约嘅内容同埋聘用条款啦。而第二就系保护个人账户资料，免招损失及误堕法网。嗱，唔好随便咁泄露你自己嘅个人私隐资料，例如即系身份证啊、住址证明等等。咁咧，以免有人咧可以用你嘅名义向财务公司借钱，或者用嚟做其他嘅用途，更加唔好向任何人借出自己嘅个人银行户口啦、电子支付平台嘅账户、社交平台嘅账户，咁样就可以避免跌入洗黑钱或者系串谋他人诈骗嘅陷阱啦。 哇，真系可以话防不胜防啊！唔知道仲有冇其他 tips 俾我哋咧？ 第三个 tips 咧就系要留心垫资嘅陷阱。如果你未翻工就被要求交啲保证金啦，自费去报读一啲课程，或者买一啲好贵嘅产品，或者参加疗程，咁就要问清楚啦。必要嘅时候咧，就要果断咁拒绝。如果被人要求咧去申请贷款嘅话咧，更加唔好乱咁应承啊。而第四咧，就系小心保护自己同埋保管你自己嘅财物，尽量避免咧喺一啲办公室以外嘅地点面试。在期间更加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小心保管财物，因为有些骗徒是会藉着面试或者培训的期间偷走应征者的信用卡、电话和银包的。而第五点就是多些留意我们的防骗资讯，了解骗徒的新手法，多些上我们 ADCC 的网页，认识多些骗徒行骗手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自己被人骗了，应该尽快求助，而且即刻打俾我哋警方24小时防骗热线18222查询。 非常之清楚啊，多谢晒 Gloria 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咗咧就系求职骗案嘅资讯。嗱，今次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会上宣布将按原定计划在下星期四起分阶段放宽社交措施，包括食肆可以恢复晚市堂食至夜晚十点，每台人数上限增加到四人，体育处所、健身中心、游乐场所、美容院、主题公园和电影院等部分表列处所亦都可以重开，亦都可以恢复不超过30人的本地游。若果所有游客都持有疫苗通行证，并且在出团当日快 測呈陰性，更加可以放寬至上限100人。林鄭月娥說，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無可避免會帶來傳播風險，但必須平衡香港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生需要，暫時沒有第二階段放寬的時間表和詳情。文匯報報導。 明報相關報導就引述香港戲院商會回應，說措施令到戲院排片和檢查觀眾針咳等方面有一定的難度，而商會對於政府要求戲院維持 50% 的入座率非常失望和不滿，實在難以支撐租金、片帳、員工等營運開支。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說，假如污水檢測找到大量區域有病毒，每日報告個案七日移動平均數字不斷上升，即是傳播率超過一或者二，相信屆時政府就要考慮是否收緊措施。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向政府建議上調塑膠購物袋收費，由五毫子上升到一元或者兩元，並且縮窄豁免範圍，只是容許沒有包裝的食品可以提供一個膠袋，同時加強監管派發瓶口袋。綠色地球認為報告提出的建議仍然以方向性為主，未有具體建議和執行時間表。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就相信提高膠袋徵費對膠袋使用量有影響，但是長遠幫助未必顯著，他又認為措施不應該矯枉過正。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特首選舉提交提名表格的期限昨日屆滿，李家超成為唯一參選人。李家超昨日形容，金融既是特區的利器，亦都是他人利用作為攻擊特區的利器，必須小心處理。他又強調會堅守法治。李家超昨日早上參與了第四場網上選委交流會，和超過50名法律界和會計界選委交流。在會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關注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認為2003年的草案就攝取國家機密已經有完善條文，煽動叛亂條文亦都可以利用刑事罪行條例為依據。李家超會見傳媒的時候表明，23條立法是他的工作重點之一，他會考慮各方面的意見。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今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第二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今年主題是國家安全護我家園，疫情之下相關活動多在線上舉行，重頭戲是一出5分鐘的特備節目，今日早午晚三個時段在港台電視31播出，還有以太空安全為主題的國家安全教育兒童繪本推出電子版，供線上閱讀和下載。大公報報導。 城報報導，油麻地昨日發生銀行械劫案，一名男子持疑似手槍闖入旺角彌敦道中國建設銀行，劫走14,000元現金後逃走。警方追查7小時後，深夜在八鄉錦上路元江村拘捕一名男子。據了解，涉案的疑犯73歲，是新加坡籍的華僑，逾期居留超過10年，無業而且欠債，靠妻子供養。兩年前曾經持打火機劫入房，警方在單位內起回部分裝款和涉案手槍，證實是一支玩具槍。成報報導。 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說，復課在家放寬限聚，人群聚集增加，意味著播疫風險必然上升，會否導致疫情反彈，甚至引發新一波疫情？新一輪放寬能夠持續幾耐？新形勢下市民怎樣配合防疫？香港要走出疫情循環反覆的怪圈。社评话，唔能够好了伤疤忘记痛，更何况伤疤都仲未好。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绝大部分首阶段防疫松绑措施，特首林郑月娥早在上个月已经预告，各界纷纷就当中不合理之处提出质疑和建议，奈何政府不为所动。当被问到部分措施会不会有执行上困难的时候，林郑月娥竟然话只是给多个选择他们，完全不做都没问题。政论话是俾人一种漠不关心、你死你战的感觉。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话，第五波疫情回落，政府松绑社交限制，踏出社会复常重要一步，接下来必须要处理通关问题，政府必须讲清楚通关优先对象，并提出相应的路线图，不能够继续含糊苟且回避问题，先同内地定是外地通关，同病毒清零抑或共存直接挂钩，至今仍然不清楚特区政府想怎样做。明报社评。 新報社評話，行政長官參選人選舉事務處接獲李家超交提名表格，成為唯一參選人，高票當選肯定毫無懸念，剩低落嚟嘅問題只有兩個，其一係李家超將會交出乜嘢內容嘅政綱，其二係下屆特首嘅問責班子點樣組成。政界人士就分析，李家超大部分時間處理保安事務，如果有政務官擔任副手，可補其不足。信報社評。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超级名模周文琪， 人言可畏，唉，我要记住呢四个字，有时唔好理咁多嘢，有啲唔系噶嘛，有啲朋友哇喺个转牛角尖就话啊唔得，我要同佢斗过，咁我就唉算了，我都唔系人。你知如果你识我，你知我唔系咁嘅人，我中意玩嘻哈，开心一日就算嘅，即系你叫我系咁记住嗰样嘢咧，仇恨咧，我觉得系好痛苦嘅样嘢。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大壮咪，今个礼拜有啲咩法律嘅热话同我哋讲下？ 我哋都系睇下传媒咧，有啲乜嘢法庭嘅消息啦，咁啊啲案件啦吓。咁其中一宗咧就啊案件就唔系话好严重嘅，不过咧。就惹嚟好多网民啊，周围啲市民都讨论嘅话， 嗯，变得系案件应该唔严重，极都好严重噶、 哦。咁当然啦，严唔严重就对比嘅、 啊、 不过就见到其实咧，就嗰个案件编号咧，睇到都已经系本系一种刑事检控咧，就上咗去法庭。 嗯， 不过上到法庭之后咧，就系、是、控方咧。就撤销唔告咧，就用签保守行为嘅方式处理吓。咁、 嗯、 呢、这个本身唔系一个话非常不普遍嘅情况，有好多时都会采用嘅。不过呢宗案件咧，嗰、那个案情咧就相对就比较严重少少啦。咁、 嗯嗯、 就系话咧，就有个先生咧教师嚟噶吓，咁啊男人啦就是、个被告啦吓，咁、啊、咧就系殴打就袭击咧佢嘅妻子嘅，仲要两次添。 哎呀！ 而且嗰个案情咧系透露出嚟就话咧，因为啲琐事咧吓，呢、位阿丈夫咧就推咗个太太出门口。 嗯。 咁啊，但系唔系咁简单喎，仲要咧系佢脱光衣服喎。 哇！ 啊，即系剩翻个内裤咁样照报道啦。 嗯嗯。 咁啊，跟住仲有掹翻佢翻嚟又打佢。 好、恐怖啊！ 打嘅嘢咧就系、是、有用手啦，就用拖鞋打佢吓。 系。 咁啊，数出嚟咧就140几下喎，加埋啊，咁啊，即系嗰个案情咧，大家睇到都议论纷纷啦。 系啊，系 啊，咁所以咧就本来系两条控罪告佢咧，因为分两次啊嘛。 嗯， 一次咧就叫袭击咧，引致他人身体受伤。 系 啊，因为真系有啲伤痕咧、 嗯， 啊伤势咧就俾医生睇到啦。 系啦，百几下、哦。 系咯，咁另外咧仲有一条控罪咧，就系、是、呢个普通袭击嘅。 系， 咁但上到法庭咧。 就檢控方咧就提出就話啊，佢哋願意咧就係、撤銷呢個刑事檢控， 嗯， 啊個條件咧就係、是、阿、啊、丈夫咧即係個被告人咧， 嗯， 係願意承認嗰個事實， 嗯， 以及咧係接受呢個簽保守行為， 啊、嗯， 咁、啊、當時嘅主審啊主任嘅裁判官都發問啦，誒、哎、控方點解咁嘅案情咧， 誒、嗯 啊、都可以係願意撤銷咁嘅樣， 係、 啊，雖知道咧我哋平時都有睇到或者聽到呢度我哋有講咧就係話。刑事檢控咁啊，唔去馬啦嚇，咁啊改用呢個簽保守行為，咁呢個咧就可能好多時係控辯雙方傾好啊，咁但係唔代表咧嗰個主審法官咧一定同意嘅，係啊，以往都試過咧就係大法官睇咗，咦嗰個案情嚴重喎，唔適合咁處理咧就絕都有嘅，咁翻轉頭可能咧控方都要繼續檢控，咁但係今次咧就檢控科咧就話俾主審法官聽。因為咧個太太咧話唔追究， 啊 唔追究咧，亦都咧係考慮咗咧，就話啊佢有兩個子女啊，咁嘅因由嚇，咁啊法官一聽都明啦，咁嘅樣嚇。咁呢度咧可能係要講多少少啦，咁嚇。嗱平常嚟講咧，香港嗰啲刑事檢控咧，就唔係話個證人話唔想追究咧，警方啊檢控方咧就必定係撤銷嘅，啊要睇個情況啊嘛。咁有啲案件，譬如阿甲打咗阿月咁样吓，咁阿月咧打到周身伤吓，甚至乎系重伤咁样吓，又或者咧佢俾人盗窃咗啲嘢啊，骗咗财啊咁样，即系明明咧嗰啲案件喺树嘅，发生咗啲罪行嘅，咁佢可唔可以话啊？我唔想做证人咁样咧，就不如撤销佢啦咁样。 嗰、 个决定咧，唔系由个证人咧或者受害人去做。你见到检控咧，我哋系好多时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就诉啊，即系告诉个诉咧，即系检控边个边个噶嘛。就唔系个受害人咧嘅名义去告嘅。换言之，即系话政府或者系香港即系其实市民咧系起诉，所以见美国咧就 the people 嘅。英国咧就用 the queen。即系似乎系英女王定系皇帝啦咁样，所以旧底即系英治时代咧，香港啲案件都系 the queen 咁，见到 R 个字就是、拉丁文代表咗个皇后咁解，或者皇帝啦吓。咁所以话事权咧就本身唔喺个证人嘅处，咁但系亦都另一方面咧，亦都要好落实啊，好落地去谂噶嘛。咁如果就住呢宗案件，如果檢控科真係嗰、那個女士啊，即係阿太太咧，真係落咗份口供話個丈夫打佢，咁佢跟住就話咧唔想追究嚇。咁、如果係警方查明咧，唔係話有人嚇佢逼佢，只不過佢自己唔想追究咧，顧及即係佢自己啲家庭嘅狀況各樣咧，你真係出張傳票逼佢上庭俾口供咧，係可以嘅。可以所謂 compel 的上去、問題就是上到去，當然假如他如實照講、法庭接納、那個、丈夫就是成之於法、那個刑事檢控程序呢就告一段落、但是如果、假設、那個太太、上到法庭不肯講，佢責任上要講嘅，所以上到證人台宣誓各樣之後佢唔肯講嘢呢，可以是藐視法庭的嘛。咁亦都咧，或者佢出嚟讲嘅嘢，我假设嘅啫吓，佢讲咗第二样吓、就偏离咗嗰个口供里边嘅嘢，系咁咧就变咗就不能够构成咧有指控啊，或者系控罪啊，即系嗰个令到丈夫定罪咁样计啦吓。主控官咧都可以咧视乎个选择咧，用原本个证人口供咧去盘问佢 吓， 转佢就所谓敌意证人吓。咁呢个系个实质嘅实务上，睇下佢会唔会咁做啦 吓。 咁走出嚟嘅后果就可能变成咩咧？就系、是、始终个丈夫会脱罪， 系 啊，甚至无可以得仲废，因为唔关佢事啊嘛，你证人讲唔到啊嘛。 系啊， 调翻转咧，个太太咧就可能系要因为藐视法庭各样咧、要遭惩罚嘅。 系 啊，咁所以喺嗰个检控嘅唔知道有冇检控行政定管理学定咩更大嘅道理度咧啊，即系要思量嘅。 但系咧嗱，我其实咁样听落咧，我就觉得好似系对个原告冇乜保障。嗱，一来嗰个案情点样发展，或者个判决系点样，大家都未知啦。二来我就系谂紧，如果就算真系有任何嘅判决，咁都总会有刑罚完结嘅时候噶嘛。咁对于嗰个受害者嚟讲，其实会唔会都系一种惶恐咧？ 以 而家我哋个制度里边，即系有嘅解决方法里边咧， 嗯， 就系而家呢个占保收行为咧，就系嗰个被告人啦吓。咁、啊、因為占保收行為咧，佢變咗個所謂 respondent 個答辯人啦。咁、那個嗰、那個其實個實質內容意思咧，就係話佢向法庭咧作出咗個承諾。 嗯， 亦、啊、都有一個責任擺咗佢處咧，就係話啊，承諾咧就唔會再即係、就是、簡單講就係行使暴力啦、 嗯 啊。尤其是對個妻子啦。咁、啊、就法庭呢度命令咧，就希望係造成一個即係。就是一个警号啊，或者一个枷锁咧，就令到呢位人士咧，就即系安分守己啦， 吓、 嗯，唔好再咁轻易咧系做啲咁嘅嘢。一否则咧，佢违反咗呢个啊千保生为令咧，咁、 嗯、 只不然咧就会下一次可能系犯案啦，吓、嗯，咁、啊、旧案新案一齐咧就会触翻翻去见法官噶啦，咁、啊、就可能会更加严厉去处理佢吓。咁、啊、当然啦，新嘅案件又要睇新嘅情况啦，吓、 嗯， 咁佢系咪咁好彩话下一次冇第三？即系睇到啊，吓冇俾啲闭路电视影到啊，咁即使啊佢又唔好搏啊，下次咦个太太会唔会唔再指证佢咧？咁、嗯、样啊，或者个太太话哇受过一次好够啦，下一次咧就站出嚟指证佢吓，呢啲都系未知之数啦。 系、嗯、啊， 咁另一方面当然啦，我哋都可以咧，虽然系有啲嘢不足为我人道啦吓、啊，但可以推论咁谂就系话唔定咧，咁有啲太太就觉得除咗。对丈夫唔知系咪只有感情之外咧、 嗯， 就考虑埋啊，即使系指证咗佢、 嗯、 啊成罪嘅话，咁呢啲咁嘅罪行咧，未至到终身监禁 嘅。系啊，系啊。 咁、啊、将来如果啊服刑完毕啊，真系坐监嘅话，咁、 嗯、 家庭啊点算咧？吓、啊？系咪翻翻嚟开门俾佢入嚟咁？大家又共住一室咧咁吓，咁又睇社会咧，究竟有冇啲机构机关咧系提供一个配套、 嗯、 啊？虽然我都知咧，有啲好多。乜乜之家嗰啲咧，就即係提供即係俾一啲婦女咧，係好多協助嘅 嚇。 咁、啊、但係係唔係咁理想，或者係即係真係協助到？因為始終嗰、那個女士啦，經濟上咧嚇，仲、啊、有兩個細路仔啲教育啊，好多問題。 係啊， 平常咧就係好多時，如果真係啲家事法咧，我啲有限知識咧、 嗯， 就如果話申請離婚咧，法庭都先話嗌佢哋啦，唔該。傾傾先啦，係咪真係冇得揀啊？咁、嗯、咁，但係嚟到今日田地嚇，係咪仲要考慮離唔離婚咧？咁樣啊，都唔係一個容易嘅題目嚇。咁、啊、所以單係睇刑事檢控啊，即係舉證嗰度咧，就只係其中一個細嘅部分嘅啫。成、啊、件事咧，即係其實都值得有心嘅人咧，大家係諗諗嚇，幫下呢啲。可能不停会有发生的事。 是的，都希望真的可以有一些相关的部门或者机构去关注一下这些群组。因为毕竟我相信除了说是真的面对着那个法庭的判决之外，生活上面很多的东西，甚至乎情绪啊，或者对于将来怎样去面对个家庭啊，怎样去再相处，或者碰面的时候怎样处理呢，会不会反而又有另一次对于下一次人身安全的恐惧呢？这些全部都是一些问题咯。 啊，咁我希望系咯，政府又好，市民又好啦、 嗯 啊，有个新嘅情况出现啦，大家向前看，咁啊尽量吓就做好啲，帮到呢啲有需要嘅人咧。 嗯，好啦，今日今朝早同大壮咪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正所谓唔潜早，时间啱啱好。吞迟咗唔紧要啊，最紧要继续有啫。讲紧嘅就系绿色债券啊，咁啊，预计咧四月底就会重推啦，保底息率咧增加去到 2.5 厘，每半年派一次息嘅，咁啊，不过当然啦。买到都要抽到，抽到仲要一手，中几多呢？一个人头可以中几多手呢？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嚟嘅。咁啊，首批嘅政府发行嘅绿色零售债券呢，原定喺今年三月推出噶，但系受第五波疫情严峻所影响而押后。考虑到疫情已经逐步改善啦，加上唔少嘅商业活动亦都可以透过网上或者其他嘅电子方式进行，遵守防疫要求，所以。短期内重启有咁嘅可能性，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 Thomas， 早晨 Thomas， 系早晨啊，白元浩， 系今日咧你有个好重要嘅任务，就 系 同你嘅另外一半咧一啲情深嘅说话想同佢讲讲，系嘛？ 同佢结咗婚34年咧，就系47号咧，就系我哋嘅纪念日啦。咁就响度咧，同佢响大气电波咧，祝我太太咧就身体健康啦。 吓 吓，同埋佢每日都系爱佢多一些咯。 吓、啊、哦，好好好。咁咧，太太叫咩名啊？ Madeline 啊。 Madeline 有啲乜嘢特别嘅说话？而家当你太太啊，喺耳仔侧边听紧晨光第一线呢个 Morning Call 点唱？有啲咩想同佢讲嘅咧？ 祝佢身体健康啦，同埋每日都都过得开心咯。 吓、啊、有冇啲冧少少噶？啲身体健康呢啲就一定有噶啦。有冇啲冧啲？你佢结咗婚34年、啊，你都话 系啊，同佢即系。有咩事就大家即系冇冇乜嗌叫嘅，我哋都有每一样嘢都系我哋大家迁就咯，就 系 咁佢都知道我嘅乜嘢嘅心事嘅，就所以大家互相交流咯。 哦，你知唔知而家 Madeline 个心入边听紧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候，佢谂紧乜嘢啊？ 佢谂紧下星期四去食 buffet 啦。梗系唔系啦，佢谂紧，哎呀 ，Thomas 衰佬啊，讲句我爱你都唔得，结婚34周年，你讲句我爱你俾佢听得唔得啊？ 得，我 I love you。 好啦，多谢你嘅点唱，拜拜， 拜拜。有始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放松？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 9:27啊，有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元朗水边围村湖水楼嘅居民咧，如果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啦。 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 晨光追踪31， 星期五啦，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啊 ，Happy Friday 啊，星期五咧呢、這个港台电视有咩睇先？ 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唔使到今晚啦。今朝早9:30已经有一啲好节目啦。咁啊，港台电视32啊，扭过32台，听住晨光，扭住电视机去32台，睇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咁啊，有啲乜嘢有关于嘅疫情啊，或者防疫抗疫啊，或者接种疫苗等等嘅医学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入去直播嘅呢、這个节目，就等嘅医生同埋专家咧解答一下嘅。咁啊，万一唔觉意错过咗咧，都唔紧要嘅。今晚港台电视31咧。就今晚7:30都可以有得重温翻嘅。 系好，咁去到8:00就有以事论事啦噃。 冇錯啦，咁啊睇開呢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啦，係即係一路都係環繞住咧呢個立法會嘅議員同埋咧一啲相關嘅官員喺立法會嘅會議上面一啲答問同埋訪問嘅。咁啊，今晚一齊睇下究竟係訪問邊一位嘉賓啦嚇。 嗯，咁去到九點半咧。 其实九点半今晚好特别，是一个特别节目啊！个节目名好长，叫做《全民国家安全日2022之微电影网络安全泄密事件》啊！咁啊，究竟系咩呢？其实咧就系一个微电影啦。咁啊，由香港警务处啦、油尖旺民政事务处、油尖旺推广一国两制委员会合办嘅。咁啊，佢系接呢个节目咧，系以一个网络安全查案嘅古仔咧作为蓝本，咁啊做咗一套微电影出嚟啦。咁啊呢个微电影好特别嘅，即系通常电影就一路咁去你又睇嘅啫。咁啊佢有得拣嘅，即系可以俾人互动式咁样嘅。咁咧就会佢去到每一个关嗰度咧有啲难题咧，咁啊睇嗰位朋友咧都可以用第一人嘅身份咧去到即系扮呢个政府侦查人员嘅角色，一齐揾出真凶咁话。即系听落我都唔系好肯定究竟系点样嘅。咁啊，大家今晚九点半就睇下啦吓。 好啊，唔该晒刘畅。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行政长官参选人李家超说，香港过去曾经因为国家安全受威胁而产生感到相当悲痛的事，亦都令大家认识到国家安全受威胁的时候，除了社会受伤害，个别人士亦都会受伤害，因此必须居安思危，认识国家安全，对有关风险做足管控，亦都同他的施政理念其中一个方向奠定香港发展稳固的基石是一致。李家超又说，已经完成选举工程首阶段工作，跟住落嚟是撰写政纲，他亦都会探访社区。竞选团队今日亦都会讨论和决定，例如就政府架构重组方案，他倾向接纳和推行现届政府提出的架构重组方案。李家超又说，在他顺利当选之后，会同现届政府官员推展架构重组的立法工作。政府计划制定专门法例规管众筹，行政长官参选人李家超说支持规管众筹，因为现有的法例没有足够规管众筹可能带来的涉及违法行为，他在政纲亦都会考虑有关的情况。另外，李家超重申基本法23条立法属于宪制责任，政府应该尽快立法，现届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如果他成功当选，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讨论相关的立法进程，强调会尽快完成立法。对于成为今次特首选举唯一参选人，李家超说任何人如果取得足够提名就可以报名，获身份确认就可以参选，今次选举完全按相关的法例进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欢迎戏院可以在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时候重开，但对于入座率上限是五成感到失望。对于戏院重开之后，放映院内的员工同同一场次的顾客，如果已经接种三剂的新冠疫苗，或者已经打齐两针的康复者，可以在场内饮食。田启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难以有额外人手检查针卡，预料安排的吸引力不会太大。另外，首阶段放宽的措施未有涵盖派对场地。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在同一个节目说，属于意料之内，希望政府尽快公布如果重开在营业时间、人数上限和打针要求等的要求，给业界尽早准备。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268宗新冠病毒个案，包括3,486宗确诊和20,782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再有1,430人康复出院。 新增確診個案有3472宗，屬於本土病例，最多是上海的3200宗，其次是吉林的174宗和廣東的22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同樣以上海佔最多，有19872宗，吉林有342宗，廣西136宗，江蘇、安徽和山西等地都有個案。內地累計174868宗確診，4638人死亡，1453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平凡的失婚主妇遇上广告精英，欢喜冤家，最终变成爱侣，带埋宝贝女组成三人世界。但是一位时尚动人的女同事出现，他们的世界还有没有和平呢？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三人新世界》，林子祥、郑裕玲、张曼玉、周慧敏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如果假设我可以同任何嘅音乐人一起合作，我会想同 The Beatles。 J 风冯允谦同你进行音乐式嘅浪漫， 佢写嗰啲嘢真系写得好好啊！到今时今日你听翻嚟都觉得系好经典啦，所以我会想喺 Beatles 身上学嘢咯。 星期日黄昏6-8，香港电台第二台《悠唱假期》，海琪音乐制。主持陈海琪。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了解自己先啦。随住年龄增长，你接触嘅人会越嚟越多，生活圈子不断扩阔，所以必定要学习点样同人相处。呢门真系好高深嘅学问。有啲人遇到新相识嘅朋友，永远唔知点开口；亦有啲人喺任何圈子都可以口若悬河，好容易结交到新朋友。你系属于边种呢？比较难同人倾偈嘅人，觉得沟通系非常困难。呢种性格系咪天生？有冇可能后天可以改进？坊间一定有好多课堂教你如何同人相处，嚟嚟去去内容差唔多。我觉得呢方面其实系冇得教嘅。唔同年纪遇到唔同嘅人，相处模式就会唔同。我唔可以教你一套，然后你用呢一套对所有人噶嘛？因为每一个人也不一样。你可能会话啦，讲到咁，可唔可以摆低两招旁下身，容易啲同人打开话题呢？OK， 如果遇到新相识嘅人，唔知点开口，又未知对家喜好，记住呢两个话题， 比较容易开始嘅。第一就系讲天气咯，因为大家都系身处喺同一个地方，必定感受到同一种温度、同一片天空。用天气打开话题，大家即刻有共鸣。好多国家元首碰面都系由天气开始讲起嘅。另一个题目就系讲同自己个名有关嘅嘢，讲下你名字嘅由来有冇特别意思。讲呢个题目更加容易令人记住你。呢两招系咪真系得嘅呢？早排有个朋友同我分享佢另一个朋友嘅故事。嗰位朋友比较唔系好识得同一啲新朋友相处，佢谂住试下用呢两招啦，先从名字开始。但系佢唔系用自己个名，系用咗对家嘅姓。嗰位人士嘅姓氏相对比较少啲人拥有。我朋友个朋友第一句就话啦：你呢个姓系冇乜人姓。对家听到之后，本来带点微笑，突然收起。我朋友个朋友不以为意啦。其实旁边嘅人一听就知，你究竟系话佢个姓好少人用啊，还是系话佢冇人姓？佢见到咁冇乜反应，谂住转个话题讲天气。佢话今日真系好闷啊！对家连丁点笑容都收埋，无端端话闷，系咪话同自己一齐好闷啊？其实佢系想讲今日天气好翳闷，之后唔敢再出声啦。呢段经历到底有啲乜嘢启示呢？同人相处先要有自知之明咯。你系不善辞令，就要接受自己系咁，唔系学咗一招半式就得嘅。唔清楚自己能力所在，最后只会适得其反。学习沟通之前，先要认识自己。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九点四十四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元朗水边围村湖水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小白，今日咧想整一个简单又野味嘅餸菜。 哦， 你话小食又得嘅，因为其实嗰个材料好简单，就系虾。虾大家应该多数人都中意食啦啩， 系啊，虾饺、啊，除非敏感啊， 系咯，除非海鲜敏感咯， 系咯。 咁但系如果唔系咧，虾其实都系一个几受欢迎嘅食材， 好受欢迎添啊，我觉得。 即系佢又海鲜啦、相对起其他肥嘅肉又低卡啲啦， 蛋白质又丰富啦， 系啦，同埋最紧要咧都好易煮同埋好快熟啊。讲、真，本身平时你啲虾就咁灼啊，白灼虾咁样都已经好鲜味啦。 系、真系咧，你白灼虾之后咧，咁我自己中意食辣椒啦。 嗯嗯， 喂，同啲辣椒一齐食，其实已经咧， 已经够正啦， 已经够正，买一斤都可以有一餐，好多添啊！ 咁今日咧，我提供嘅呢一个煮法咧，就比较刺激少少，亦都少少和风啦，就系、芥末虾球。 哦， 咁其实咧，我觉得都几野味嘅呢、這个芥末虾球啦。首先咧，你就买啲靓嘅虾翻嚟啦，我觉得大只少少都系啊，最好新鲜咯，咁新鲜食落去个感觉又唔同啦，同埋咧最好大只少少，因为所谓虾球嘛，咁如果你本身买嗰啲细细只嗰啲，系啦，就卷埋咧就变咗好细只噶啦。咁啊买咗啲靓嘅虾翻嚟啦，如果新鲜嘅话就挑咗啲肠啊，即系清理干净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攞少少黑椒、少少盐，同埋落一只蛋黄咧去到捞一捞，腌一腌佢，大概10分钟到。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攞一个嗰啲密实袋又得，系啦，总之搵一个袋仔啦。咁啊落少少面粉落去，跟住咧就将你腌好咗虾咧摆落去嗰个袋嗰度，然之后咧就绑埋个口，就好似个薯条咁样咧就帮佢 就摇呢个虾，咁咧就可以好均匀地咧，令到呢只虾咧沾染咗嗰一啲嘅面粉喺上面啦，就沾染 都香啊呢、 系啦。你中意其实你可以试下用面包糠都得嘅，跟住咧就攞去炸一炸佢，系啦，咁啊，其实炸就好快嘅啫，系应该2分钟、3分钟到咧，都已经你见到佢金黄色咧，就可以捞起佢噶啦。咁啊最正系咩咧？就系嗰个特别嘅汁啦，就系头先话芥末啊嘛。咁其实咧就系将少少沙律酱，同埋啲啲嘅芥末酱，同埋几滴嘅柠檬汁。如果有嘅话咧，你可以批少少薄荷叶落去都得嘅。 咁仔细嘅一个 sauce。 跟住咧， 佢以为我哋求其用嗰啲即系一支嗰啲沙律酱 现成嗰啲嘛。佢都有啊，佢都有现成嘅沙律酱。 系啦， 要再加 好多。 系啦，加少少芥末酱。系啦，跟住 做咩薄荷叶啊？ 系啦，如果有就加少少薄荷叶嘅味道啦，咁啊令到成件事咧更加清新啲嘅，系啦。咁啊通常你虾球就咁点沙律酱啦，咁但系你下次可以试下呢一个自调嘅酱汁芥末沙律酱，其实咧都好衬呢一个嘅炸虾球。 我突然间谂到咧呢个芥末沙律酱嗰个汁咧，其实如果加多少少因为好轻身嘅 wasabi 喺度咧。好似个感觉又去咗第二个境界。 系啊，所以呢个咪就系加咗少少 wasabi 落去咯，即系加啲芥末酱。 跟住仲要再落多少少呢一个嘅三文鱼子，譬如几粒，跟住你放喺个虾球上边， 系就好靓啦。 好靓啊，又好食啊。 好啦 ，Kitty 你负责煮啦，咁样。 好啦， 我哋去负责食啦。 OK。 我的享乐时代。 柯喺度就啱啦，可以讲下呢、這个。咁啊喺嚟紧五月份嘅时间咧，咁啊有一套嘅电影啊，咁啊会上啦。嗱，四月二十一号开始，戏院咧已经有条件可以重开啦。咁啊有一套 要食炮谷要三支针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如果喺院内饮食、 哦、要有三支针。 点啊？我打晒三支针， 我有啊， 可以食炮谷啊， 可以食炮谷啊！ 我好耐冇食过炮谷啦，喺 戏院入边， 梗系啦，有两年啦，有两年啦，有两年啦。 其实我好中意食炮谷噶，我如果可以食炮谷咧，系我特登买炮谷翻屋企食。 系，咁你专业啲，你专业啲， 知唔知？ 我系谂住 Q 餐嘅咋， 我真系，因为喺屋企都有电影睇啦，咁啊特登咧就想做翻个戏院嘅感觉。于、 哦、 是乎你见而家好多商场咧，佢哋都有炮谷卖噶嘛， 家居院前 系啊， 百元号的家居院前， 所以我特登咧就买呢一个嘅炮谷，然后咧就攞翻屋企嘅时候咧就开戏嘅时候喺度睇，有一个嘅感觉。所以谂下我几中意食炮谷。 但你会唔会俾啲细路仔食咁多啊？你自己独享一人前咁。 我咧就分嘅，有一包咧就细细地嘅，就俾佢哋嘅，就费事食咁多。但大包咧就收埋喺个袋嗰度，夜晚等佢哋瞓咗之后咧，我先自己一人独享。 我咧细个啲讲开食炮谷咧，我细个咧成日都夹硬要将嗰啲咧炸唔透嗰啲炮谷咧、 啊， 都要咬爆佢。 即系有一粒好似豆好硬嘅， 佢好硬，唔好食 呢 啲 咯， 唔好食噶。但我要挑战自己，咬爆佢。点不知咧嗰时换牙咧， 真系爆咗， 真系爆咗，只牙爆咗。 哎呀！ 好彩甩翻， 而家咧就， 但系我唔明点解要有呢个产品。其实咧，如果啲高级 爆唔晒， 高级炮谷铺咧，即系依家有啲高级炮谷铺 啊，系啊， 其实你应该帮我挑走佢咯，即系应该有嗰粒嘢喺度咯。 即系高级炮谷都有嘅， 有啊， 咁就 我又咁 讲 啊，高级炮谷咧佢都有。但系少啲、 哦， 如果低级炮谷咧， 即系戏院炮谷，戏院嗰啲都唔低级啊， 戏院嗰啲唔低级啊， 炮谷再加一个大汽水啊，哇，成百二蚊啊， 系啊， 好鬼贵啊，真系。 最我暂时啦，最经济而又好食嘅炮谷咧，系边个咧？喺主题乐园入边 哦， 喺主题乐园经济 系啊，你估唔到原来喺主题乐园三十几蚊有一个。都系等于诶戏院大 size 嘅爆谷，而且 如果你配嘢饮咧，都系100蚊咯。因为主题乐园啲嘢都好贵啊。 系啊系啊，好啦，咁啊，点解讲无端讲戏咧？咁样嗱，有一套戏喺5月6号喺香港咧就话到要上啦。 嗯， 奇异博士第二集 系啊， 好啦，呢个奇异博士第二集咧，今次有啲特别嘅卖点。咁你知佢本身都系讲多元宇宙啦，呢个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本身 今次系失控嘅多元， 冇错， 多元宇宙已经够烦。 失控嘅奇异博士本身咧，佢都可能成个制作团队佢哋都觉得，不如反正都失控啦，系咪先？喺现实世界入边都失控。嗱、 哦， 传啊，呢、這个我见啲报章都系咁讲，话传咧，咁当佢上演嘅时候咧，话美国嗰边有消息，就话当佢一上嘅时候咧，佢两个嘅版本，两个即系 A 版本同 B 版本嘅奇异博士，同一时间上。咁啊，嗰个嘅叫做片长咧，即系个时间长度咧系不一样嘅。 系一个可能97分钟，一个可能120分钟， 一个系126分钟。嗱，根据消息讲啊，一个系126分钟。咁啊，较早之前咧，原来曾经传出过呢一套戏咧个片长系148分钟嘅，就足足少咗咧就系22分钟。咁所以咧喺北美嘅电影院有啲工作人员咧就声称啦，就话爆内幕啦咁样。今次呢一套嘅电影有两个唔同嘅版本，每一场嘅播放嘅时候咧，都系随机嘅。换言之，即系好似扭蛋，因为佢玩 即系我可以睇十次都系同一个版本。 你讲得啱啊！你讲得啱啊！睇你好唔好彩咯。咁你本身呢个玩法系多元宇宙嘛？咁我唔知呢个系 concept 啊， 唔怪之失控啦。我如果睇十次同一只 都 失控 啊，你都失控， 系啊，我都失控啊。咁佢哋就话到啦，都系啲消息讲啦。 但有多啲藉口入戏院咯，即系你可以约唔同嘅人咯。 系， 即系譬如我今次同小白入去，下次 咁你可以睇第二套噶嘛？ 下次再同阿边个边个入。 但如果譬如阿 O 净系睇第一个版本， 我唔可以睇第二套，我只系睇呢一套嘅，系啊，因为失控嘅多元宇宙。 咁其实个票房系咪真系会因为咁而咩咧？会真系大涨咧？ 一定啊，唔系啊，本身佢票房亦都 guarantee 唔差啦。 系啊， 讲真的，其实佢依家每一次做亲呢、這个，即系特别系呢个漫威嘅超级英雄， 呢个 series 系劲嘅。 我冇见过佢有票房失利、啊，你话 話到佢叫做收得冇咁好，譬如上戲啊、永恆族，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亮。 上戲都收得好好、啊、喎，已經。 咁對比蜘蛛俠又真係爭好遠。 咁蜘蛛俠嗰啲真係係啦，係啦， 食緊成十幾廿年的。 但上戲叫做咁新嘅一個角色人物咧，將佢第一次變咗做呢個銀幕嘅時候，其實佢我覺得真係不過不失啊。 咁有潮位啊嘛， 係啊， 夾硬要講個男主角叫咩名？你都唔記得咗佢名啦， 我知點稱呼佢，但我唔敢講。 慈偉叫咩名？慈偉個叫除咗叫慈偉，仲叫文武，我都記得。慈偉係咪勁先？ 勁啊！ 慈偉真係一件事啊！我記得法拉添啊！ 係啊，法拉又好睇啊！ 我記得袁華哥添啊！ 又話慈偉有機會嘅，因為多元宇宙打開咗咧。 係啊，無限出嚟啊！ 無限出嚟， 有出嚟問，係啊，做咩好出奇咩？ 唔 系 多元宇宙乜嘢都有机会啦，系咪先？咁因为阿朝伟喺套戏入边都拜拜咗噶啦嘛， 系啊， 但唔紧要噶， 多元宇宙 有多元宇宙 啊， 系咪有宇宙？ 即系趁翻复活节咯，而家系又翻翻嚟啦， 系啊，几好！复活节呢个 concept 又 系几好啊，几叻啊吓咁。 系啦， 咁 多元宇宙 你会唔会又去睇啊 ？Kitty 呢个 会啊？ 你之前嗰啲睇咗未先？ 我睇咗上戏，有睇 Doctor Strange。 唔系呢个 Benedict 都系好多女士嘅男神， 好得意啊！我觉得佢 好得意，佢演技好好咗。我从来冇听过 你 讲佢好得意。 你冇睇过佢上嗰啲综艺咩？其实佢几搞笑啊！真人系啊，佢讲嗰啲上综艺嗰啲讲嗰啲嘢几有趣。 我中意 Benedict 呢个演员就因为 Sherlock 嘅， 我都有睇。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之后就即系做咗好多唔同嘅演出啦，咁都值得去睇。不过你话开翻戏院咧，其实好多戏都排紧上嘅。咁第一部叫做日本电影会上就系呢个《死亡立方》啦，就系改编外国嘅故事，就系、是、你嘅老友菅田将晖做男主角嘅，即系讲咧一班人咧无情垃圾咧入咗一个移动嘅立方嗰度，即系移动嘅扭计室嗰度。咁咧嗰啲叫做入边啲生还者咧就要透过唔同嘅解谜咧去走去下一个 step。咁如果咧你入边有啲你如我诈或者咧你解唔到埋咧，就會死噶啦咁，就叫死亡立方。呢套戲咧，其實遲咗好多好多， 都係啲求生嘅戲嚟噶。 係啦，咁你話喂，港產片方面仲有一個分享就係梅艷芳啦，嗰陣時都上到一半，跟住又上咗喺第二啲串流平台，但係佢都會繼續咧，就喺翻電影院嗰度上。咁我好多咧叫做觀眾朋友都期待啦，就係、是、賀歲片。係 啊，呢個我想知啊。 係啦，有個辣字嗰個咧，就可能近遲啲啦。我因為我依家冇做電影節目，我都唔知道人哋。戏名系咪可以咁样讲？系咪先？咁另外就阿紫华尘嗰套啦，即系食完饭好公心嗰部啦，即系好似话暑期档先有上，暑期档应该就七月嘅传统，因为阿小白讲个复活节档，五月就 系 劳动节啊，佛诞档嚟噶嘛，五月零上嗰啲档又唔知系咪都系叫暑假档啦？咁其实即系我估大家都会 暑假都褪前咗系咪？ 系啊，即系大家都期待入戏院嘅，我估计一样嘢就 系嘅， 即系今次咁嘅入戏院就新常态啦。 系啊，灾难片嚟仲唔仲？好似有一套咩月球跌落嚟啊？ 嗰套都劲噶，好似 系啊，嗰套又系啲 CG 玩到轻轻含含咁样。 系啊系啊，今年就如果港产片真系可以适切上到，就两套嘅，有机会传紧就系、是、呢、這个韦家辉先生嘅《神探大战》啦，即系刘青云啦。另一部咧就系惊世力作就系、是、古天乐先生《明日战记》啦。呢部我自己好期待嘅，究竟香港人用香港嘅制作法拍？科幻片，跟住阿古先生又用咗咁多钱去堆砌，或者去拍摄嘅时候，究竟出嚟嘅效果系点咧？ 系啊， 是龙是凤还是什么咧？ 系 啦，呢个就系全个行业啊，即系全个电影业嘅人就望住呢部《明日战记》， 同埋呢啲一定要入戏院睇咯。 系啊， 一定添， 一定唔系即系因为嗰个制作啊，即系你咁讲咧，你喺屋企嗰部电视咧搞唔掂啊，即系感受唔到，即 系 一啲音响嗰啲咧， 同埋啲特技咧，有阵时。人哋咁俾心機，即係做嗰啲電腦特效嘅時候咧，其實戲院睇咧，嗰個質感係靚好多。有陣時候如果你譬如純粹只不過用翻個手機睇嘅，就算係好勁嗰啲特技，你都發覺咦，點解件事假咗嘅？係咪？咁會多咗呢啲嘅。咁所以入戲院咧係有一個即係。 不可抗拒的震撼力咧，係令到我哋即係想俾錢入去戲院支持一下啲電影啊。 係啊，不過你講呢、這個叫做《奇異博士》咧，我就唔會睇 3D 版咯，我一定頭暈啊，因為咧《奇異博士》咧，佢兩隻手發下發下咧，進入嗰啲平行小維度咧，你一定頭暈嘅、 嗯。 特別我呢啲咧耳水不平衡， 同埋有眼疾啊嘛。 我今朝聽到個心都嚟一嚟， 係咪冇事啊嘛？ 即刻想衝入嚟，哦冇事啊嘛？點啊？哦， 總之平時對你好啲啦。 见唔到你啊！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是。 我是阿欧。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亦都邀请咗咧，就系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泳仪高级督察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Gary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小白啊，你有冇朋友要揾工咧？ 今集我哋又讲警察招募咩？好似上个星期阿 Philip Sir 咧都已经介绍咗咯。 哈哈，小白，虽然今日咧我哋讲嘅话题都系关于揾工嘅。不过如果求职者遇到我哋今日介绍嘅事呢，就一定要小心啦。 嗯， 因为一个唔留神啊，分分钟搵工唔成之余，仲俾骗徒呃埋自己嘅积蓄添㗎。嗱，今日呢我就会同大家讲求职骗案。 哎呀，而家香港呢受到疫情影响，市道呢好似真係唔係几好喎。最近呢睇新闻先至呢就係话到季度嘅失业率已经去到呢就4.5%。咁出面好多人搵緊工㗎。 正正因为呢个非常时期咧，有唔少嘅骗徒就会向住一啲好急需住要现金周转啦，或者系心急揾工嘅市民卖手。所以今日咧，我就会同大家讲解咧同求职有关嘅骗案。 嗯，咁各位有心揾工或者转工嘅听众咧，就要细心留意住啦。 嗯，求职骗案嘅手法咧，其实都有好多种噶。咁我今日咧会先同大家讲解一下咧最传统嘅求职骗案手法。包括就有同保证金或者垫资费用有关的骗案，同贷款有关的骗案，同埋系盗窃有关的骗案。而之后呢就会讲解一下近年新兴的变种垫资费用类型骗案的手法，亦即是网上购物客单骗案。 哇，搵份工啫，咁样都会被人呃噶？ 嗯，首先呢就等我讲一下传统的手法先啦，就是同保证金或者行政费用有关的求职骗案。而家嘅騙徒咧，會主力係利用電話嘅短信啊、WhatsApp 啊，同埋一啲社交媒體嘅網站去招攬一啲受害人，再用唔同嘅藉口咧，要求受害人先墊資一啲保證金啦、培訓費用啦，聲稱喺正式翻工之後咧，就會將啲錢俾翻受害人。但係每當受害人交咗錢之後咧，啲騙徒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㗎。 哦，呢啲咧係咪類似以前嗰啲招募模特兒騙案咁樣㗎？ 冇错啦，都系叫你咧自己俾啲钱嚟上住堂先，跟住就话安排唔到工作俾你。只不过咧俾钱嘅方式就同以前唔同咗，骗徒咧会叫受害人透过一啲网上支付啦、购物或者系社交平台去进行一啲存款或者垫资噶。 嗯 ，Gloria， 咁仲有啲乜嘢嘅款式嘅求职骗案手法噶？ 嗱，另一款咧就系同贷款有关嘅求职骗案，骗徒咧主要就用两种嘅犯案手法。先讲第一种啦。 嗯， 騙徒就會用一啲無風險啦、無需學歷、無需經驗，輕易月入幾萬元嚟作為招來，請咗啲受害人之後咧，就會叫受害人去嗰啲銀行或者財務公司度借錢，